默哀三分钟。金文业贸易场在公开喊价市场今朝九点鸣钟开始之后随即暂停交易，由行政总裁冯伟能带领员工与在场理监事及出市代表一同默哀三分钟。另外，教育局要求全港中小学同幼稚园今日下半期致哀，并且停办所有庆祝活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84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988宗确诊同22,859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亦都冇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感染之中，广东占最多的5,541宗，北京有4,666宗，重庆有4,168宗。内地现有确诊病例42,481宗，当中128宗是重症病例，累计痊愈出院病例有297,813宗，累计死亡病例5,235宗。北京因应防控新形势，决定核酸检测查验实行有关措施，包括进入商场、超市、商务楼宇和各类公共场所可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数码进入即可；进入社区和村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常住居民可不数码；重要单位与重大活动可根据需要确定核酸检测查验措施。各区继续提供社会面免费核酸检测服务，并且不断优化布局，方便满足群众愿检尽检需求与防疫工作需要。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形容港铁将军澳线列车寻日的事故是甩卡，车卡之间的连接断裂，幸好当时列车正是入站减速，警报系统发挥作用，紧急制停列车。他指出列车一分为二并非没可能，今次算是好彩。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不同路线出现严重事故，反映整个维修管理制度出现系统性风险，港铁维修人手不足够，每次事故之后仍然要救火，代价是日常预防性维修受到影响，造成恶性循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表示，寻日事故非常罕见，他过去30年来得悉两次同类事故，亦都是在香港发生。他说现时车卡之间有挡板，即是风琴位，以防乘客在车卡之间堕下。美国特勤局表示，中国黑客自2020年来盗取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新冠疫情救助拨款。特勤局未有交代进一步细节，但确认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早前的报道，指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 APT41 至少盗取了2,000万美元的华府应对疫情的拨款，包括小企业贷款以及失业保险基金。特勤局拒绝确认调查范围，即是说正是进行超过1,000项调查，涉及跨国和本土犯罪分子诈骗公共福利计划，而 APT41 是其中一个组织。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早前强调，中国政府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黑客攻击，反对滥用信息技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61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44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6点，升43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67.64跌0.14，騰訊控股312.4跌1.6，盈富基金19.59是升3仙，阿里巴巴90.45跌2.2，美團177升2.7，港交所332.6升3.4，阿里健康9.44升7.5，友邦保險83.05先跌3.5，中國平安51.65跌1.3。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9，英磅9.489，瑞士法郎8.254，澳元5.223，加元5.723，新西蘭元4.933，歐元8.169。每百日元兑港元5.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96。港金报16,440，系跌220，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9，系升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8美元，卖出1,77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咁大埔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而家近住骏景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教学法唔止一种， 快乐有关注， 话你知另类教育有得拣。 唔想翻学，书包好重，温书测验功课好多， 跑跑跑跑冲冲冲冲，背都傻咗。翻学校咪一定系咁噶 ？No， 翻学有弯转。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著名投资专家冯孝忠分享人生投资必胜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人必经的课题之一，恐惧。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他是諮詢的，知道自己想怎樣的一個人，但其實在這些結果之前，他和大家都一樣會經歷很多的疑問，亦都是恐懼的來源。作曲KW朱敏熙，填詞黃偉文。 标杆就是何炳顺。 相拥的心甘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的痛哭。 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郑欣宜《恐惧蚕食心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意，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知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相遇。 早晨，早晨，星期二十点十九分噶啦，听朝开始我哋嘅节目，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蕊蕊李丽蕊。 早晨，我系马小强。 嗯，冇错，今日嘅节目咧一切如常嘅，咁、今日咧会有讨论区咧喺十一点啊开始啦。今日话题其实咧咁讲，讨论区咧好好嘅，因为每一次咧都俾我自己有一个机会啊、空间啦、推动力咧去谂一啲我平时未必会谂嘅话题。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即系等于咧爱好系列啦，星期四啦，你会突然之间有个推动力咧去揾翻啲你好耐冇听，但系你可能好中意嘅歌曲。 我觉得中意嘅就系讨论区有关于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同一个唔同嘅话题，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每一个人其实佢个答案都唔同， 冇错。 我觉得反而可以嘅就系话喺同一个话题里面嘅话，会令到我会即系扩大， 得到好多嘢， 得到有好多啲唔同嘅啲 information 嘅话，就人哋都可以系同一个咁样嘅话题，但系佢可以系咁样谂咯。我觉得喺当中我其实都有一啲嘅得着。 甚至咧，我今日咧就住个话题咧，就系话如果将来吓退咗休啊，又或者你而家即将退休，咩都好啦， 准备 系啦，即系总之个状态就时间状态就系退休咁。点样令生活或者生命更加精彩，或者保持一样咁精彩呢？咁、我今日自己都谂过几个，即系我本来谂咗 A 答案，我又 ban 咗，再谂 B 答案又 ban 咗咁样。 哦，点解咧？ 因为我突然间又谂到好啲，即系等于好似又讲翻个古仔啦。大师叫和尚仔喺个山嗰度执一啲芦苇草，佢拎起啲枝又觉得靓，拎起个枝又觉得靓。可能因为我而家未到个心态啦，即系退休啊咁样，所以我就会谂。啊，咁样好似几好，但系都系谂嘅啫嘛。有啲嘢你谂，你觉得好精彩，但系可能原来唔系咁精彩。你明唔明我讲？ 我明啊，我反而觉得嘅就或者喺三个喺直播室嘅人里面嘅话，应该系你最接近退休嘅。即系反而你对于呢一样嘢嘅话，应该系会早 plan 过我哋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原来退休系 plan 唔到嘅。 冇错， 以及咧就系嗱年纪啦，或者系就你之后你究竟会点样啦？好似正如你所讲嘅啫，但系我就对于我自己嘅退休我好清晰嘅。即係雖則我自己應該都唔會話太快考慮呢一樣嘢，即係當然有時好多嘢就未必到你自己可以諗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就係即係我自己我都幾清楚知道嘅就係，如果萬一我而家做緊嘅嘢我唔做啦，我要去轉變跑道嘅時候，我會想做啲乜嘢咧？我又冇乜點樣去即係好似你咁樣嘅就諗嚟諗去諗嚟諗去思前想後咯。 所以每一個人都好唔同嘅。咦？呢個方法好似好啲，或者唔係嗰樣好啲，但係我諗我最後諗過今日一會分享。两个咧，应该系我最想嘅一个方案。 系， 我都有谂过噶，就系要学画画，跟住 你学过啦，以前 唔系，我想再学好啲， 定系学书法啊？你嗰阵时我唔记得咗 画画，画画、哦，因为我觉得画画真系好开心。我依家睇嗰啲， 你其实而家都画得啦，因为有啲嘢你而家做得，何必等退休？ 系啊，我都觉得系，你呢啲咁 leisure 嘅嘢， 画画啫嘛， 你放工你点可以上去？唔係我哋咁講啫， 即係咁講啫。 我哋咁講啫， 做咩會變？ 即係你唔好覺得我哋八卦。 唔係，你嘅人 你冇一個諗法，畫畫啫嘛。 係啊，你隨時都得啦。你如果你喜歡嘅話，點解要等啊？不如問下你啊，點解畫畫要等退休咧？ 因為我想個心情。因为咧，我真系试过嗰阵时响 画画需要咩心情啊？对唔住， 好 relax， 系啦，好平和嘅心情。 你而家唔平和嘅咩？ 佢唔够平和，唔够嗰种定同埋静。因为嗰 阵时 唔系就系因为你而家唔够定同埋静，你咪就应该要开始画咯。 即系用画画嚟， 用画画嚟去锻炼自己嘅一啲心思或者系呢啲咁样嘅感觉咯。 因为嗰阵时咧，我喺珠海做嘢咧，夜晚冇嘢做，我系走去跟一个老师学画画。学嗰啲 水墨 咧， 唔 系水笔勾嗰啲勾勒嗰啲线条啊。咁佢跟住同我讲：，哇，你系咪好多嘢谂啊？我话系啊。佢话喂，你有时睇到啲嘢咧，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可以喺幅画嗰度睇到我谂嘅嘢。 可以噶，睇到噶。 系啊，佢话 你整好多呢啲用手嘅嘢，其实系睇到你当日嗰个情绪。 所以我觉得好正。佢话喂，你画到个天空咧，点解咁多云啊？咁多喇喇教教嘅嘢嘅咧，我脑海里边个天空就 系咁样， 系就系 咁。有咩问题啊？ 我都觉得系冇问题 啊。咁咪、就系继续应该。 其 实 我哋 冇， 我哋 谈 论嘅都系同样嘅嘢。 系啊， 阿 Sarah 意思即系话，其实你而家就可以用画画净化，或者静落嚟， 或者系治疗你自己。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噶，系咪？有一啲其实基本上小朋友嘅话，我谂大脑都好清楚。 系啊， 就睇佢画画嘅时候，你可以知道就系佢个天空系咩颜色嘅，又或者系边度有一笪有一啲好强烈嘅颜色嘅，你可以知道。 知道就佢遲個情況係點樣咯。所以我絕對唔覺得嘅就係你係需要我要停曬所有嘅嘢啦，我嘅心境去到咁樣嘅 level 啦，我先至去接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藝術嘅一啲即係躁藝咯。 嗯， 嚇、 嗯，個老師 同埋唔好等啊，即係唔係話就你有幾長命， 我都 係有啲嘢唔好等，即係你覺得係你想做就做啦，即係嗰樣又冇傷害人啦，即係咁講，冇傷害人係正當嘅一件事情，咁我覺得你係對自己好嘅咪做咯。 係啊，特別係呢一啲咯，我都唔需要退休。 但係你唔覺得咩？好多人就係咁，我第時咧大個要咁樣，第時咧我結婚之後要咁，第時咧我點解等第時咧？為要活呢、這個叫活在將來，唔係活在現在。 就聽你哋兩個講，我先去試堂先。因为而家有啲， 但你又学紧唱歌。 嗱，呢句说话就已经有问题啦。 试堂 咩叫做试堂呢？ 因为我睇咗好多啊，我做咗好多功课。 你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咯，就永远嘅就系谂，跟住咧你就去试，去试完之后嘅话，好快亦都摆低。即係有好多以往嘅一個例子，就係會係咁樣。所以其實呢一樣嘢真係需要好好地咁。 咁我應該學咩先咧？ 唔知啊，你 改善呢樣嘢啦。 呢個係 你 生命 嚟㗎嘛。 嗱，我覺得有一樣嘢咧，真係行出咗小半步啦，就係行山。因為我已經堅持咗即係三次啦。呢樣嘢對我嚟講，即係都算 但三次啫，人哋叫你嘅啫噃。 系啊，因为佢冇啊嘛， 咁你自己 都 可以行 得， 系咯，即系人哋如果又唔再叫你，你就唔再行， 系咯， 即系你将个波发球权摆喺人哋手上。 我觉得你两个系我嘅良师益友啊， 冇 讲， 我 绝对唔， 我绝对唔想做你嘅良师益友，我只系觉得就作为一个系啊一个做嘢嘅人，我已经见到有好多嘢， 你咁唔得， 净系得 把口讲，叫你行山啫嘛，你咪自己去行咯， 冇 错。咁你哋 如果佢唔叫你就唔行咯， 咁你都谂唔到， 唔系啊， 咁我都唔知。你仲可以， 因 為 咧，人哋叫我咧，我就真係有一種動力。 咁咪系咯， 我明白啦，佢系冇动力， 系啊， 系啊，佢冇一个即系主导 自 己嘅， 唔够自律啊。 咁你要练习呢方面， 系啊，我真系唔够自律，即系好似我啱呢个礼拜日咁，系礼拜六谂，唉，算 啦。你本来都唔想去添啊，仲 系啊，我本来真系唔想去，因为 跟住就觉得自己系一个成就。 所以如果冇人叫你，你一定唔会去。 系啦， 冇错。 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唔会可以成为咗佢嘅习惯， 你一定唔会学， 亦都唔系佢喜好嘅嘢。我相信喜好呢一样嘢嘅人，就算人哋唔叫你，你自己都会去。咁就为之可以系喜好，甚至乎个咧就是你自己冇人，你自己都会去行。当然，唔鼓励大家系自己一个人去行山噶吓，唔鼓励嘅。咁但我觉得就系呢一样嘢，即、就、系、是、请你自己好好地去谂下。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他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过千生的每个晚上。 志杰、黄露仪。 柔情常在我心间， 常在我心间。 爱你不能走。 都提醒大家嘅就系咧，天气咧，虽则话而家咧，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系摄氏18度，我感觉上我觉得咧，今日咧系有啲风，同埋咧就有啲凉嘅，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要着多件衫啊吓，保重身体。 冇错啦，今日咧就少阳光啦，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10:29先咧，10:30新闻财经消息等啦，翻嚟我哋嘅节目。OK， 一阵再见。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朝早10:00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佢哋系上黑色领呔，佩戴白色胸花。大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主持，港台中央挂有江泽民的遗照，黑底白字的横幅写上“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下方就摆放江泽民的骨灰，由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两旁放有多个花牌。大会首先为江泽民默哀，之后奏唱国歌，习近平其后发表悼词。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今朝在北京举行，在本港所有政府船只在追悼大会默哀期间同时鸣笛3分钟，在早上10:00中环码头一带清晰听到船只的鸣笛声音。特区政府和多个机构亦都举行默哀仪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带领议员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地下大堂默哀3分钟，并且收睇北京的追悼大会期间，综合大楼的所有活动暂停。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朝早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本港在何文田的创资中学，全校师生在上午大约9:30集齐礼堂，准备收睇追悼大会，教职员身穿素服，校方先向学生介绍江泽民的生平和贡献，以及讲解默哀的要求，之后就唱国歌，并且下半旗致哀，又播放纪念江泽民的网上短片。早上10:00，全校师生收睇大会直播，同步肃立默哀。教育局上个星期五向全港学校发信，要求中小学同幼稚园今日需要下半旗致哀，亦都应该按本身情况安排师生在10:00正开始默哀3分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形容港铁将军澳线列车寻日的事故是甩卡，车卡之间的连接断裂，幸好当时列车正是入站减速，警报系统发挥作用，紧急制停列车。他指出列车一分为二并非无可能，今次算是好彩。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不同路线出现严重事故，反映整个维修管理制度出现系统性风险，港铁维修人手不足够，每次事故之后仍然要救火，代价是日常预防性维修受到影响，造成恶性循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表示，寻日事故非常罕见，他过去30年来得悉2次同类事故，亦都是在香港发生。他说现时车卡之间有挡板，即是风琴位，以防乘客在车卡之间倒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朝早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63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52跌2.6，腾讯控股311蚊跌3蚊，美团175.3系升1蚊，盈富基金19.58升一系升一仙，阿里巴巴90.6跌2.05，比亚迪股份200.2升4.2，阿里健康9.07升3.8，港交所332.4升3蚊，中国平安51.4跌1.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37.16，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9，人民幣6.976，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7902點，係升81點。港金報16440蚊，跌2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72美元，賣出177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元朗水边围交汇处去定福花园方向，近住宏达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潇肃所饰演的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来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的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不喜欢他，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还有匿名信事件和收徒子事件，作为直接领导的林泽总是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系咪不止一次咧？就曾经提过咧，即系快活咧同健康咧，其实都好有一个强烈嘅关系。 绝对系 健康就快活，快活嘅人咧会更加健康，即系话咧你开心啲嘅心境咧、就唔会即系成日担惊受怕，好多嘢抑郁啊咁样样。咁啊，文章里边咧睇到一个咧，佢话10种咧增肌嘅食物咁啊、我唔知咧嗱，不同嘅年纪不同嘅要求啦，咁样即系我都曾经经历过咧嗰阵时咧系有玩健身啊，想快啲多啲肌肉啊咁样样。咁但系对于譬如话中年人啊，或者我哋而家咧都唔系一定话唔需要做呢样嘢嘅，即系肌肉始终都系一种 更加需要，系啦，更加需要嘅。我想问嗰阵时候咧，你系会去做健身嘅时候，你系会点样噶？你嗰啲饮食系 嗱，我咧首先咧就系嗰阵时会尽量食啦。我好似讲过嘅，曾经试过一段。 你系咪先要增肥先噶？ 系啊， 我听人哋讲好似话系增肌之前嘅话系要先增肥，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嘅话系一个肥仔嚟嘅，跟住先至可以将佢嗰啲嘢变。 我甚至要食药去增肥。 我有冇 听错？ 系有啲人 话， 我记得。 我要食医生嘅药嚟增肥，咁唔鼓励噶，系人哋介绍，因为我见到哇你肥咗咁多嘅，咁、对于我嗰阵时嘅瘦仔，我呢个瘦仔嚟讲咧，肥系一个基本上系 梦寐以求 达唔到嘅目的啦。咁佢诶你试下咯，个西医开啲开胃药，佢开胃药啦，咁真系食完嗰啲药之后咧，唔使多噶，每日食半粒就得。咁但系咧，你真系好似一个。一世都未食过嘢咁样，系啊，你食咩都食得落噶，同埋食极都好似唔饱咁，咁肥咗肚腩咯，同埋即系整体肥咗啦咁样，咁我就唔敢再食啦，因为我始终觉得唔系好天然啊， 唔健康 啊，唔系天然，系 啊， 我净系 增肥， 食咗我谂一个月到啦，咁就真系 肥咗几多磅、啊， 肥得好快，起码肥咗成10磅。 哇，咁你咪就将佢变成练成啲肌肉啦。 嗱，呢一样嘢就讲毅力啦，你变肥就易啫，但系你将佢练成肌肉，你就要做。即部分嘅肌肉嘅增大啦、而部分你要缩翻细啦，即系等佢唔好咁厚啦，咁样都唔系容易噶。马老师有冇呢个体验啊？ 唉，你 佢增肥就有，增肥就系个肚腩 咯。佢唔使增啦， 唔需要啦。 佢唔需要，佢咪黑。 唔系，但 系 其实佢应该唔系咁嘅形态嘅。 佢十年前都瘦好多。 系啊，佢手手脚脚，就算我啱啱识佢嘅时候，佢都唔系咁嘅个肚。 系啊，你睇下， 系严重好多。 撩油。 你用咗咩功夫去练大个肚其实？ 冇 乱咁食嘢咯。嗱、我又讲下，因为嗰阵时候咧，我有一个男朋友咧，佢系好大只嘅。佢嗰阵时候咧，我见到咧食嘢系真系好清。同埋好怪，每一日好清好怪，因为咧就佢 大只到啊！ 佢总之佢就系食好多嘅蛋白质，每一日咧净系做啲咩嘢咧？我记得嘅，因为我帮佢买嘢噶嘛，佢咧就净系要买好多椰菜，同埋嘅就系冇错鸡髀肉。 鸡 髀肉 嘅 仲 系 系啦，鸡髀肉嘅仲系要下髀，系啦下髀肉。跟住咧，每一日咧就系用一个鸡髀肉啦，用少少盐去调味啦。跟住咧就要一啲嘅姜啦，其实系好食嘅，清蒸。每一日咧就四至六只。咁如果有时我要食嘅，当然要加加减减啦。咁样蒸完之后嘅话咧， 每日食四至六只。 四至六只咁样嘅髀 仔。 下髀下髀啫，一餐、一餐，佢要去健身之前就系咁样食啦。跟住就炒椰菜，同埋我记得系有撒蛋，但系就系净系食蛋白，就唔食蛋黄。咁、就系呢几样嘢啫。每一日咧， 有冇饮奶啊？嗰啲啊？ 冇。冇，佢就佢系清嘅，同埋系健康嘅，系每日咯。每日佢要喺朝头早，譬如可能佢要去健身之前嘅话咧，佢就会系食咗呢一个餐单先。食完之后咧，佢等一阵嘅话，佢就揸车去健身啦。 嗱，呢个真系个奢侈嚟，因为如果你翻工，你点可以好似呢位？ 系、 但系又咁讲，因为其实佢嘅工作就系要 keep 到自己个身形系咁好啊嘛。呢个就系佢个工作嘅其中一部分。 不过咧，而家现世代咧都有啲开24小时嘅 gym 嘅，如果你自己应付到，体力上啊，工作上啊，你又讲得切嘅，咁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考虑点嘅。 但系瞓觉之前就好似唔系咁好咯。 早上、我 只 系讲好早，我以前都系噶。朝头早咧好早去，譬如可能有啲 gym 好早开嘅，嗰时唔系24小时，但系 七 点开噶啦。 好添啊， 系空环嚟，系啦， 唔使咁多汗啊，咁多人气。 咁啊，七点零钟去到，咁啊玩到8点几，快快脆冲个凉，咁啊翻工，咁啊10点到翻到公司。嗱、呢一个咧就系好似阿 Sarah 头先话斋啦，即系增加肌肉嘅高蛋白质嘅食物。咁其实咧嗱，有时我睇嗰啲乜乜。健康餐单咧，我会我唔想食呢啲嘢，但系咧，佢讲呢啲咧，我正正就好想食噶。 但有时有啲嘢系好食噶。 系啊，嗱，佢首先咧，佢十种高蛋白质嘅食物，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蛋啦。蛋呢样又唔使讲啦，系咪先？咁而另外一样嘢就 全只蛋， 全只蛋 系啦，即系佢连呢一个系 十蛋，系啦。我而家每日都食紧嘅。另外一样嘢咧就 系 鸡胸肉，鸡胸肉咧我有一段时间都 OK 嘅， 排啲咯， 排啲咯， 系啊，所以。就我嗰阵时候嗰个男朋友佢就系食呢一个鸡下髀啦，但系佢蒸嘅时候咧系连埋皮嘅，但系食嘅时候咧就搣开咗层皮，咁样咧你就可以佢健康到嚟嘅话，佢唔会太难食。如果你太难食嘅话咧，你唔会维持好耐。 冇毅力噶啦， 系 啊，冇错， 佢真 系 好犀利呢样嘢。 咁所以呢一个咧叫增加肌肉嘅食物餐单咧，大家都可以考虑下。第二个咧，我觉得好食，不过唔系餐餐食，因为比较贵，就系虾辣。 咁啊，蛋白質有 21.9 克，嚇熱量有103千卡，咁啊蝦即係十蝦咯。你係啊，唔好一又加好多甜味啊。 隔一餐咯、 啊 其實蝦就咁樣係啦，都好食噶，我覺得白 灼。我嗰時睇一個減肥嘅女仔，佢喺網上分享，佢餐餐淨係食十蝦，即係咁咯。 哇， 係啊、 嗯，有一個好好食嘅沙律嘅，我最近有時候我都會咁嘅，你就只係買嗰啲蝦翻嚟，跟住你烚咗佢啦，剝咗啲殼佢啦，跟住咧就用少少嘅。如果你食鹽西，咁你就用呢個鹽西同埋紅洋葱。咁樣跟住你加少少嘅話，可能加少少鹽或者點樣啦，跟住你走去調味嘅話係非常之好味嘅、 這個， 一個少少嘅沙律， 嗯， 比較東南亞式啲嘅。 咁另外咧就係熟嘅三文魚啦，根據呢， 熟嘅三文魚非常好， 蛋白質有 20.2克。嗯， 容易买啦。喂，但我想问，咁点整啊？我三文鱼生嘅喺街，我成日都食到啦。咁熟嘅我点可以都烚咗佢 ？O K， 嗱，如果系嘅话咧，你可以等佢解一冻啦，跟住你煎啦。跟住就知啲檸檬汁啦、 okay, 已經好好味㗎啦。 Supermarket 啲好大香味嘅 嗰 啲，我未買過。 係、哎、啊，你有一片片嘅又有，而家你講緊嘅就係一個個好似嗰啲三文魚扒咁樣，亦、都有。咁你可以去買呢一啲咯。係 咪好快就得㗎啦？ 非常之容易搞嘅，甚至乎嗰只我而家最近我做緊一個嘅就係你整個三文魚飯。三文魚飯咁就係一個三文魚扒啦，咁我哋你要解一凍啦，解一凍之後嘅話，你有少少時間嘅話，就會有少少味淋，有少少嘅醬油或者有少少嘅鹽，醃一醃佢先，醃咗可能係半個鐘頭之後，你就煲飯啦。煲飯之後個跟住咧，你就會將佢抌埋落去，抌埋落去一齊，直至到嘅就係當飯可以食得嘅時候，佢亦都熟啦。跟住你喺度上台之前嘅話咧，就篤篤篤篤篤篤篤爛佢，揾少少葱。跟住就非常之好味。 哇！呢、這個應該好嘢。 不如你開個叫沙拉廚房啊！ 我都覺得 我 可以，係咪啊？ 我覺得呢個環節其實係可以嘅，因為咧有啲嘢其實唔係咁難整，即係你就咁諗咧，哇！會唔會好難啊？ 你聽落去會唔會覺得都幾好味啊？ 我聽落好好味啊！ 聽落好似好容易啊！ 嗱，其實呢啲咁嘅一人前咧，所謂一人前或者係兩個人嘅一人份量嘅咧，你好多時候咧上嗰啲平台咧，佢都會教你嘅。我就會將佢寫翻低佢咯。有時自己諗唔到佢煮啲咩食嘅時候嘅話咧，我咪揭嗰本簿仔咯。好多呢啲咁樣嘅嘢，頭先我講緊你嗰個蝦沙律啦，又或者嘅就係講緊頭先嗰個就係三文魚扒飯啦，嗰啲都係噶，好好味噶，我試過噶啦，簡單到不得了，又唔貴， 可以整個沙拉奧麥卡西， 係啦，下一個咧就雞髀啦，不過咧我最近咧經常會自己整嚟食嘅咧就係全髀，就唔係下髀，全髀，因為嗰、那個我屋企附近嘅超級市場咧，佢冇。即係我想食新鮮，我唔想雪嘅，咁啊淨係得全髀咯。佢通常係大約30蚊咁上下咯，兩隻全髀 好抵喎， 係咯，好 抵 喎， 30蚊兩隻。 你自己一個人其實可以食到兩餐或者係三餐噶啦。 三餐兩隻， 你 好大隻 啊！ 好大隻、啊， 你講緊唔係雞下 我分兩餐咯， 分兩餐 一餐食一隻咯。咁我 因為我自己食唔到一隻咯。 吓， 我食唔到一只全髀， 又唔系真系咁多啫喎，其实 多噶，因为你唔系净系食全髀噶嘛， okay, 你会加其他嘢噶嘛。 我再烚啲意粉咯，即系如果我嘅餐单就、 可能男仔又可能嗰个份量会比较多。 我烹调方法咧就系搽啲盐啦，揾少少一啲叫做 black pepper 啦，黑椒啦，咁跟住就。蒸咗佢咯， 啊哈， 系啦，大约蒸八分钟， 都好味， 都已经好食噶啦， 都好食啦。 你连埋皮，记住吓，连埋皮蒸啊，跟住你之后咧，你先就卷咗个皮佢。 你但系你发觉咧，因为你连埋皮咧，就好多油 系 走咗出嚟， 油 就系要佢咁样包住你里面啲肉，你咬落去嘅时候先至滑。若果唔系嘅话，就变柴皮噶啦。 OK， 嗱，下一个咧就系蚬吓蚬，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啦？ 中意，我中意。 蚬咧，我觉得炒就好食啲 嘅嘢， 就咁烚清蒸咧，就好似冇乜味。我自己觉得。 咁我又可以教你用。一个蚬肉嚟去整一个意大利粉咯， 啊好食噶， 咁咪得 咯，搵 你炒咪得咯， 系 系，啊用蚬肉炒你个意大利粉，但系记住佢吐干净啲沙吓，如果唔系我哋就成 系 噶啦， 成沙噶。另外咧就嫩豆腐，咁啊我发觉好多人未必中意食豆腐，觉得冇乜味， 我超中意， 我都超中意。 你点样整噶？通常 我都系滚汤噶咋，我来来去去都系咁噶咋。 你其實可以清蒸嘅喎，其實加啲 嗱，我試過煮豆腐， 煲湯嘅豆腐咪即係又散又冇味咯。 我阿媽試過煮，佢話我買一嚿豆腐，佢話不如你唔好落去滾湯啦。佢話你成日都係咁樣滾湯，佢話我煮 豆腐滾乜嘢啊？芥菜 唔係就魚咯，即係我最興嘅嘛。我一日買翻嚟俾佢嘛。 你都幾悶嘅喎， 係啊， 我即係食嗰樣嘢，佢就係永遠都係食嗰樣嘢。 我阿媽嗰日終於出聲啦，唔整啦，我煮俾你食啦，一嚿豆腐啫。啊，係啊，你出去啦。佢真系煮， 咁点整？ 就咁攞个豆腐喺度炒，跟住佢落少少， 炒 系啊，冇其他嘢噶啦。跟住个豆腐烂晒噶啦，就好似散煮豆腐咁，冇肉，佢就系落咗啲少葱， 即 系 好似老少平安咁样。 系啦，落咗少少葱，跟住有啲豉油， 然後佢落少少蠔油，哇，我覺得好味。上碟之後，佢淋一陣嗰啲熟油上去，哇，我覺得好好食。好好食，簡單。 豆腐可以好簡單， 係啊，五蚊啊，我點？ 你講緊豆腐嘅話，你淨係唔需要啲咩㗎？你買一個硬豆腐，跟住你將佢分開，佢細細片嘅話，跟住你煎咗佢，跟住你將佢淋少少熟油或者少少嘅豉油，再加少少葱花，咁已經好好味啦。 好味啊！ 又或者講緊你個嫩豆腐更加容易啦，凍豆腐咪得咯。系咪？你又買嗰啲？ 喂，豆腐有兩三種嘅， 好多種嘅， 因為你打邊爐又唔同。 冇錯，有硬豆腐，有 硬豆腐、軟 豆 腐， 又有肉子豆腐。 買錯咗咧都幾麻煩嘅，因為佢個質唔同嘅， 佢會爛曬啫， 會爛曬， 係啦，食唔到咯。 所以豆腐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嘅玩法嘅。 可以嘅，每一樣嘢都可以有好多種玩法嘅，唔係話淨係得一樣嘢嘅啫。 豆腐咧，頭先我聽你咁講，腦裏邊突然間有啲回憶飛翻嚟咧，就係豆腐加啲肉醬，係咪上边淋喺上边咧，好好味嘅，即系有啲肉酱，我唔记得点整同埋边。 我有时冻豆腐就好简单，你买啲嫩豆腐，跟住咧你就将佢上边嘅就摆少少日本嗰啲圆不碎。 系 嗰啲煎鱼嗰啲一片片嘅，跟住咧就系淋少少嘅，有时有啲人系有少少蚝油都得嘅，姜油又得，或者少少味淋嘅，跟住已经好食噶啦， 捞饭一流啊， 冇错啦。咁另外咧，佢又提到呢个无糖豆浆嘅豆浆，我就比较少饮嘅，同、 okay, 埋如果你冇糖咧，就我觉得真系几难饮，即系 OK，、 你 OK 啊？ 因为如果你要买嘅咧，就买啲靓嘅豆浆啦。咁其实佢嗰啲豆味咧都好香嘅，咁就唔需要再加糖噶啦，都好味噶。系、啊，可以考虑。 马老师有冇啊？ 啲嘢 OK 喎、 啊。系、okay, 啊，我咪话唔系太难 食 咯、啊，即系唔会你见到一啲健康餐厅，我点会食？ 系啊，我都系咁话，我知健康啊，但系健康就等同于唔好食噶嘛。 不过佢呢个咧，佢就唔系 exactly 就话健康嘅，佢话增肌，即系等你有蛋白质 吓，系、啊，可以有 肌 肉， 系啦、 啊，呢、這个好重要嘅，好、啊、重要，尤其是年纪开始大。 冇错啦， 马老师，你会唔会喺自己嘅饮食方面咧？会有啲嘅 planning 或者有啲嘅计划，但系你随意每日中意食咩就食咩。 而家做开始做紧啦，都差唔多两个月啦。就 系、 是、我， 系咩？ 你晏昼，晏昼嗰啲咁微细嘅嘢，晏昼就算我去茶餐厅食饭好，餐厅食饭好咧，我就系叫嗰杯嘢咧热饮就一定系热柠水，我就唔落糖啦。虽然咧都系涩涩地，但我就真系唔落糖，因为我觉得落糖唔健康。咁因为热柠水，因为热柠茶都系唔落。糖咁，我覺得 OK 喎，幾舒服。 真係好細藝啊！ 係啊，好細藝 嘅都明白你點解唔講嘅。 我都唔係你哋嗰啲係係 咯。其實嗰樣嘢控制權喺你自己手啫嘛，邊個都得㗎，你都可以㗎。 呢啲就係其實你健康嘅 management。 你見到人哋咁做嘅時候，你唔需要諗啊，我即係你都可以將嗰樣 嘢拉喺自己度。 吓、啊， 唔落糖先， 又唔落糖先， 系啊， 少少嘢，少少就做起啦。又好难讲嘅，有时呢度少少，嗰度少少，嗰度少少，加埋就好多噶啦、好过你完全唔做，系、咪？到你嘅健康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嗰阵时候往往系太迟。 不过咧，嗱，并不是话所有嘅外卖都系唔健康啊。不过我自己个感受就系、是，如果自己住咧，你个控制力大好多咯。落几多油，落几多糖，或者系食啲乜嘢，系啦，你会能够有更大嘅主导权。 冇错。 同埋呢一个都系个乐趣嚟嘅，以及你唔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好好地去照顾自己嘅身心啦，或者你先照顾嘅就系你自己饮食开始嘅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好好， 同埋都系一个乐趣嚟。 冇错，系啊，同埋有个仪式感，即系有时你买啲嘢吓，你翻去好好地去将佢话变成一啲好好味嘅嘢，跟住你哇一路食嘅时候，哇好开心啊！ 真系好好味 的，你唔觉得系你系开心过你买一个、外卖翻嚟食嘅咩？嗰种感觉。 冇错，你讲 得。同你由采购嘅时候，你已经好开心。 同埋。因为你可能第一次煮咧唔系几好食，甚至好难食。咁跟住煮到第三次、第四次，你觉得自己系有进步， 有进步 你会进步， 你条脷 feel 都咦好食咗。 系啊， 同埋 你眯埋眼都知道摆几多嘢。 冇错啦，我以前真系好鸡手鸭脚嘅，我而家咧时间我知道啦，因为我好似阿 Sarah 咁啦，上网睇下啲 YouTuber 点教啊。最紧要拿捏咧个几多分钟啊嘛，有时啊即都简单到十只蛋咋，原来几多分钟你就有温泉蛋、半温泉蛋、全温泉蛋、熟蛋、 老蛋。 当你真系成功嘅时候，你系好开 心 嘅。 你要记住噶，吓、即系十蛋咁简单。 系啊，十蛋咁简单，都系有一啲生活嘅艺术同埋智慧喺里面咯。 我今日睇到另外有一个文章系讲十蛋啦，佢话其实唔使用咁多水嘅。佢其实咧，佢推翻咗我一向嘅做法嘅。我一定系将啲水盖过嘅鸡蛋， 唔使 十蛋嘛。咁佢話咧，佢甚至講話係用平底 pan 鍋，即係嗰啲 pan 咧去烚。佢話其實咧係靠蒸汽嚟 整熟嘅蛋，就唔係靠嗰個 滾水， 唔係靠滾水咯。我唔知啊，即係。个人嘅唔同嘅方法啦， 系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做得最成功，简直系讲哇，就觉得自己好开心嘅，就系你整嗰啲叫咩滚水蛋啊，滚水蛋系好难整嘅，我自己本人觉得。 滚水即系嗱，滚水啦，打只蛋落去啦， 打只蛋落去啦，跟住你捞翻晒嚟嘅时候咧，系咪好食？ 以前冰室好似有， 其实系咪淡蒙蒙 噶嘛？唔关事，而系嘅就系当你一切开佢嘅时候，佢嗰啲哇嗰啲蛋浆流出嚟嘅时候，你觉得佢就哇，你好似活起嚟一样，我都好想整一个咁样嘅就 egg benedict， 咁跟住我整嚟整去都整唔到，跟住就有人教一教我，佢就系话你只需要嘅就系你打个蛋落去嘅时候，你当然啦要揾一个好似我哋嗰啲汤羹，就即系应该话嗰啲汤骨汤嗰啲啊，系啦，嗰啲就摆咗个蛋落去先，跟住你倒落去之前嘅话咧，搅一搅你嗰啲滚水，跟住你一路嘅话咧，佢就用一个咁样嘅即系好似旋转嘅咁样嘅一个 复杂。 又或者有啲人亦都教嘅就係話加少少醋落去，佢就會令佢比較容易啲形成。 杯嘢 係 咩味啊？ 佢唔會好多醋嘅，你滴滴咁多嘅啫。呢啲咪就係小智慧咯。佢唔講你點知啊？係你搞一搞之後，跟住你一倒落去嘅時候，跟住佢啜，跟住會變成一個好好食嘅滾水蛋啊！ 希望大家 好成功 啊！ 每天享受生活情趣啊！好啦，聽緊呢個風騷爆人星期二，翻嚟我哋今日討論區就係。假设将来幻想退休之后，点可以令你嘅生活一样可以有好精彩嘅感觉咧？ 好，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一同默哀，收睇习近平发表悼词嘅直播。南韩新增776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740万宗病例。受到周末检测量大减嘅影响，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日大升3.4倍，按星期多6000多宗。另外，新增死亡病例24宗，较之前一日减少16宗，累计死亡系有30000多人。美国特工处表示，中国黑客自2020年嚟盗取数以千万美元计嘅新冠疫情救助拨款。特工处未有交代进一步细节，但系确认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早前嘅报道，指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嘅黑客组织 APT41 至少盗取咗2000万美元嘅华府应对疫情嘅拨款，包括小企业贷款以及失业保险基金。特工处拒绝确认调查范围，即系话正進行超過1000項調查，涉及跨國和本土犯罪分子詐騙公共福利計劃，而 APT41 是其中一個組織。中國駐美大使館暫時未有回應，中國外交部早前強調，中國政府一貫旗幟鮮明地反對黑客攻擊，反對濫用信息技術。天氣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1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7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2，跌4.8；恒生中国企业66.96，跌8.2。盈富基金19.44，跌1.3；美团173.2，跌1.1；阿里巴巴89.6，跌3.05；阿里健康8.6，跌9；比亚迪股份119.1，升3.1；中国平安50.4，跌2.55；港交所329.2，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9.488，瑞士法郎8.248，澳元5.218，加元5.721，新西兰元4.933，欧元8.162。每百日元对港元5.6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2点，升81点。港金报1644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68美元，卖出177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筲箕湾嘅南康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而家南康街去翻耀东村方向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筲箕湾嘅南康街去耀东村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回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回将军澳，下行去返观塘道呢，而家交通回复返正常。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停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包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内撰文指，要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就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老细，2023年2月23日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啦，仲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噶啦。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索越艺团係个相见共融嘅团体。索越呢个名别具心意。 索越啦，即係索越就係新越啦。即係大家觉得係个月球最冇嘢睇嘅一个日子囉，係啦。好似障別人士咁樣，其實佢哋本身有能力，只不過可能因為某啲原因，大家睇唔到。 藝團初踏台版就挑戰高難度喎，留意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Hello， 大家好，我係周柏豪。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 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假设将来退休之后，点可以令你嘅生活一样保持好精彩咧？咁样样吓，咁我想分享我嘅睇法啦。其实咧，我呢个感悟咧，都系来自咧咁多年咧。租屋嘅感想嚟嘅啦，咁即係虽然呢有啲人呢就个讨论就係话梗係买楼啦，因为自己冇自己嘅物业咁，但我自己呢就觉得如果租屋呢第一冇太大嘅经济负担啦，即係首先你唔需要俾咁大筆嘅首期啦，即係俾係啦又唔使咁，但係租金都要俾嘅，即係供楼有时未必多过这个租金，即可能租金仲要比多啲添，不过你就唔使第一筆囉。 干手净。 係啦，但我就唔係讨论呢一样嘢，而係呢如果你我谂你一般人置业买楼咧，你都谂住起码住十零年噶啦，除非你我嚟炒嘅啫。咁但系租楼咧，通常两年起跳噶嘛，即系租约通常而家系两年啦，吓一年生一年死。咁我亦都听到有啲人咧就系签耐啲嘅，咁希望大家都有个稳定性啦，吓三年，但最多都系三年嘅啫。我听翻，咁于是咧，你三年后你就有个机会。我唔住呢一区，或者我唔住呢个环境，我唔望呢座山，我唔望呢个海，我再重新再谂过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作为租楼户嘅一个少少，我觉得啦嘅 选择 优点或者选择啦，因为你可以每隔几年又转一转换区域啊。环境啦，附近有啲咩嘅设施啦，等等。咁我住咗咁多年咧，我系真系住过唔同嘅区域，我住过呢个西贡啦、大埔啦、沙田啦。我有一段好短時間住過呢個北角添，咁啦，咁我係我感悟就係、是、啊，如果第時我退咗休咧，我就會點咧？我會俾自己三年，呢三年咧我就會住啲好多人嘅地方，然後再搬去啲好少人嘅地方，跟住搬去好凍嘅地方。再过一阵咧，搬嚟好热嘅地方。 哦，旅居唔同嘅地方。 冇错啦，我要乜嘢都要试下，我要去一啲冻到咧，日日都嗰啲咁样，跟住去到每日就阳光、阳光、阳光。等我嘅人生咧，喺呢一个叫做黄昏嘅时候咧，多啲去感悟一下。喂，原来住呢啲地方咁嘅吓，我住啲好多人嘅地方，我真系咧，我未住嗰啲。除咗我童年時啦，我童年時住銅鑼灣嘅，咁嗰陣時，但係嗰陣時佢即係你唔係咁留意成個社會噶嘛，即係你翻工啊、翻學、翻學、翻學咁啊。但我好耐冇住過一啲真係好旺嘅旺區啊，咁我又想試下啊，第時我住啲好多人嘅城市會點嘅咧咁樣，又或者住一啲咧好靜嘅城市。我嗰時去歐洲咧，其中一個好得意嘅感覺就係、是，喂，原來佢啲街真係冇人喎，係 啊， 嗰啲佢好多大街， 星期六下晝， 係啊，星期六星期日嗰啲導遊話，喂，多人㗎啦，叫做嚇多人，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好少人， 因為你香港嗰度慣咗係人山人海啊嘛， 係啊，係啊。好多佢哋嗰啲叫做旺區咧，都唔 多人噶， 同埋嗰啲所謂大百貨公司咧，六點就拉閘。 冇錯，我打烊之後，你夜晚黑之後，你揾隻人都睇唔到。 係啊，當時我係好唔習慣，咁但我就諗，如果將來咧，我咩都要經歷一下，去一啲好靜嘅小鎮，即係可能咧，嗰啲小鎮咧係行街嘅每一個人都識每一個人嘅，有啲地方嘅，即係佢哋個個打曬招呼，因為呢個小鎮太少人啦，所以邊個都識邊個嘅咁樣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啊，这个挺好啊，都挺天马行空啊。 好天马行空 的。是啊，因为不是真的那么多人可以过这些生活的。 是啊，有大有远。 因为你不觉得很漂泊吗？ 嗯。 即是你可能两三个月啊，你讲紧半年，你就要去转一个地方。好因应唔同嘅人佢嘅性格嘅、 啊， 有啲人未必会中意觉得咁样系会觉得好玩。 我相同地 一段时间就 O、OK, K。 有啲人都同我讲噶，哇！你租楼你成日要搬，你唔烦 嘅 咩？ 系啊，我正系头先你一讲嘅时候，诶呢一样嘢我就会谂。 有啲人会觉得 哇，两三年就要搬一次，就要执一次屋企嘢。 同埋你跟住你又住咗唔同区域，你唔觉得？即系 中意就中意， 系啦，有啲人会中意 stick to 一个、 啊、 一个区域， 我就系嗰种啦，我唔中意搬嚟搬去。 譬如我而家同你讲，喂 Sarah，你下个月搬去旺角啦，咁你可能唔好啦，你打死我啦，我唔想啦，唔系话旺角唔好啊，即系搬去一啲完全同你而家唔同嘅区域咧， 好城市 嘅生活，有啲人系真系接受唔到 嘅。系啊，我唔得噶。嗱，如果你问我嘅话咧，你呢一种生活嘅话，我都中意，但系我要有一个地方翻。 你明白 意思嗎？ 譬如話，我自己而家喺屋企，我又喺香港嗰度，我有一個我自己嘅物業。咁跟住我就係個人啦，個人可能我就係、我半年喺泰國住，我半年又可以去英國，我半年又去日本。咁樣我 OK，但係我始終要有一個地方，有一 個家， 有一個竇俾我翻屋企咧。咁樣咧，我先至會覺得 OK。但係你係冇呢個條件嘅，頭先你講嘅時候係咪？ 唔知去到幾時㗎？ 你就唔知會去到邊度㗎嘛？咁我就會有啲擔心，就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就未必得。 得唔得啊，馬老師？你中唔中意啊？咁生活？ 我試過住響豉油街嗰度咧，曾經咧，因為我哋。几个同学咧， 我听就听得多啦。有咩特色啊？ 因为好多人，同埋我个堂三楼下边真系熙来攘往，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嗰度系一个堂楼，堂三楼。我哋几个同学咧就租咗嗰个地方，就做咗间书店。而个天台 卖书啊， 卖书。 我冇听你讲。 系啊，嗰度咧，我哋唐楼咧打开个窗咧，我真系第一次感受旺角原来咁繁华嘅。嗰度咧就系而家对住咧就系金鸡广场嗰度，我哋喺嗰边嘅旧楼。喂，我真系未试过住一啲咁繁盛嘅地方。嗰阵时咧，我哋住咗个零月度啦，因为我哋贪新鲜啊，间书局要开嘅，我哋日夜赶工，赶工就住咗喺嗰度。但我就真系顶唔顺啦。咁后来咧，我哋又 即系你觉得太嘈太喧 闹，太嘈！我真系未试过喺啲咁嘅地方住，所以头先我听你咁讲咧，你话如果有机会咁样去游走，例如去啲好冻嘅地方啊、好热嘅地方啊、好暖嘅地方咧，咁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好似你咁做咧，揾到一个你真系中意嘅地方咧， 就停低啦， 我就会落脚噶啦。 不过其实我觉得咧，你系唔习惯啫，人咧 系 有系有个叫做习惯期噶，你当你习惯之后咧，你可能你唔会 enjoy， 但系你会冇咁辛苦咯。我试过住西环有间，其实唔系我住嘅，我系去我家姐屋企住。嗰阵时咧，佢有多一间房，咁因为我考会考，咁我就去佢度住住先。楼下大排档嚟添啊，即系推开窗就窗窗声嗰啲炒嘢嘅声， 跟住有啲味 嘅香味传上嚟。 哇、啊！ 你谂下嗱，你即系你嗰种喧闹同埋嗰种连味道都俾佢侵扰埋。我都 OK， 即系但系你而家叫我再、 OK 啊、 我就而家就唔 OK。 系咯， 嗰阵时 OK 唔觉， 因为我嗰阵时个专注力就喺个温书度嘛。我就借佢个一间房嚟温书嘛，系啊，咁 结果咧， 结果都系考得麻麻地，证明都有影响嘅。你系咪想讲？ 我会觉得其实个环境对于嗰个人咧个影响系好大嘅， 系啊。 同埋我亦都要觉得一样嘢嘅，就系你个心态亦都好重要。我系咪搬咗嚟呢一度之后嘅话咧，我冇得可以翻转头咧？甚至乎嘅就系话我嚟呢一度，我系嚟住啊，定系其实我系嚟放假咧？又系两回事嚟噶。 系一定短暂。 如果你话你喺呢度住嘅话咧，有时你又除非你有后路退。就所謂我所講啦，就係話我嚟到呢度住，我唔喜歡嘅話，我可以飛去第二度。但我再唔中意嘅話，我仲可以翻我自己嘅屋企咧。咁我就會冇咁忐忑咯。如果我好似你咁嘅話， 即係後路， 我有條後路先至得。我係唔會容許自己嘅就係即係所謂叫做嘅就係連條橋 破釜沉舟， 連條橋我都燒埋佢啊！咁嗰啲咧，我接受唔到嘅。当然啦，呢一个就真系你嘅理想生活啦， 冇错 啦。咁所以一阵间我讲下我自己嘅理想生活嘅话咧，呢一两样嘢咧就真真正正同你系另外嘅一个唔同嘅对比。 精彩精彩，一翻嚟都分享下网上朋友留低嘅留言啦，同埋我哋街坊街坊。我哋系 Danny 心啊，重唱翻呢一首歌曲，你熟悉嘅《风继续吹》。 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何太也绝你，如何只好只得轻吻你？白天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 风继续吹，我哋有下次星期嘅版本吓，咁啊睇到好多朋友留言咧 ，Kerry 咧佢退休之后咧，我日日瞓晏啲去学用电脑画漫画，重拾年轻时梦想。咁佢以前中意画漫画嘅，系啦。佢而家咧日日做起身嚟煮饭啦，又赶翻工啦，等等等等，希望第时有呢个机会啦，咁样样。咁另外咧，阿 Ming Chan 佢话咧退休之后咧，我周游列国去一啲未去过嘅地方，做下义工，帮下人，帮下动物。做义工咧，我哋好多朋友都会想做嘅吓，咁啊包括有啲已经做紧啊 ，Chan Angel。我展开咗退休生活噶啦，得闲做下义工，行山、搭巴士、游车河，同朋友聚下会，翻啲增值班或者做下兼职。喂，佢呢个几全面喎！嗱，第一佢有行下山啦，做下义工啦，有朋友聚下会啦，同埋学下嘢啦，仲做下兼职，即系基本上你讲得出嘅，佢都有做啊。 好啊， 好全面啊， 几好。 Angel， 因为你有得试时间嘛。 系啊， 冇错啦。嗱 ，Winnie 咧，佢话我退咗休啦，喺香港无国界医生组织做过义工，但系两年几，任何可以帮到人嘅工作都做，每个礼拜咧做运动强身，亦都试过自驾八十日，哇，去环游世界，不过佢好丰富，系啦，咁 好叻， 好犀利啊 ，Winnie， 自驾游 系啊，自驾游啊，都几好啊，我都几想嘅呢一样。 嗯，好啦，到我咧，我就已经 plan 好咗我自己嘅退休生活咧，就系乜嘢咧？就系耕田，系啦，因为咧我系直头试过就有一次咧，我系清迈，就有个朋友就介绍咗我咧，就啊，我直头系住嗰间树屋，应该咁样讲，嗰、那个咁嘅 hotel 咧，佢嘅家姐就咁啱咧有一个烹饪班，佢就话啊，如果你今日晏昼嘅时候你冇咩嘢做嘅话，你不如去我家姐个烹饪班嗰度学下煮一啲好食嘅清迈嘅 泰国菜。 我、哦、好啊好啊，不如咁样就去啦。佢系点样咧？晏昼差唔多时间，佢就喺个 lobby 嗰度有架车接你去，一路车咗就我谂大约系45分钟到啦。你就已经系离开咗清迈嘅市中心啦，离开咗我哋住嘅古城啦，去到一个咧其实一望无际嘅就系、是、你会见到系个田嚟嘅。 哇！ 咁就系其中一推开一道门嘅时候咧，哇！跟住咧就有一个田啦，就佢有个佢嘅姐姐出嚟去迎接我哋，佢有型到不得了，即系你见到佢系好开心啦，皮肤好好啦，个人好和颜悦色啦。邀请咗我哋去嘅时候嘅话咧，就有个 welcome drinks，所有嘅嘢嘅话，你喺入去嗰一刻食嘅、饮嘅，全部都系自己种嘅。喺个田嗰度嘅话咧，跟住就整出嚟嘅话，啊呢度有嘢多咩？佢就去浸啲酒。呢样嘢有多咩？佢又可以整啲茶叶。咁跟住佢就系咩咧 ？From to table。咁跟住咧，佢就會即刻飲完個 welcome drink 之後咧，就帶我哋去睇佢嘅嗰個農場。或者係個農地啦，佢有啲地方嘅話仲喺度開墾緊嘅，咁跟住咧就話俾我哋知有啲乜嘢嘅係一啲喺泰國嚟講嘅話係非常之traditional 嘅一啲 herbs 啦，呢樣係乜啦，呢樣係咩，呢樣乜已經好好玩啊，大佬！咁跟住我哋就學咗好多嘢，咁跟住佢就話呢樣嘢中唔中意，中意自己摘一啲，呢一樣嘢嘅話中唔中意，中意嘅話你搣一塊葉骨就捽一捽佢聞一聞個味嘅話完全唔同， 我明啊， 你明白？ 活在大自然啊，因為我試過都試過類似， 係啊，而每一次你都係咁樣嘅時候啦，將佢摘整曬所有嘅嘢之後咁，跟住就翻去個廚房啦，翻到個廚房嘅時候就將我哋頭先喺佢嗰個農田嗰度摘到嘅嘢嘅話，我哋就應用佢呢一樣嘅話咧，就即即揮毫啦， 好味。 咁跟住咧就整咗嗰啲都系我哋会食嗰啲，可能系炸春卷啊，或者系整啲咩沙律啊咁样，即 感觉唔同，因为你系啱啱睇住佢喺农田摘， 冇 错，最新鲜， 同埋所有嘅嘢都系你自己种嘅。咁跟住一路整嘅话咧，啲味道亦都同你出边嗰度买嘅系 完全唔同，嗰啲味嘅係新鮮嘅，同埋嘅你係好有信心，因為每一樣嘢都係佢自己照顧得好好。咁我覺得嘅就係、哇，其實如果係開一間咁樣嘅嘢就好啦。咁呢一間嘢嘅就係話，即係 from farm to table 啦，咁所有嘅嘢自己種啦，咁你要照顧，你要知道個食物嘅來源係啲咩嘢啦。去到嘅時候嘅話，佢有一間 cookery 嘅地方，你可以去到嗰度咧，佢會教你煮嘢食啦。甚至乎嘅就係有時你中意嘅四個人、六個人。佢夜晚黑嘅話，亦都可以俾你有一啲好似私房菜咁樣嘅嘢。你可以嘅就係 make 個 reservation， 然後跟住佢就會煮飯俾你食啦。我覺得好， 其實咧 好完美。 我就咁聽都覺得好精彩。 我好想做佢啊！你會見到佢好開心， 好正噶， 好正啊！ 我好多年前咧去過長洲，咁嗰次咧就本來露營嘅，但係咧就因為天氣唔係幾好啊，咁於是但我又唔想翻屋企，我打俾阿媽，我又唔想翻嚟，但我諗住露營同兩個同學，你喺你阿陳達嗰度住啦。原來我爸爸有個朋友嗰度長洲住嘅，佢住啲乜嘢就係農田隔離嗰啲屋啦，即係佢間屋喺中間，周圍都係田。咁咧就係、是、啊，繼章今晚食菜心定係唔知咩菜啊咁。 哇！呢啲好幸福啊！ 菜心就係呢扎啦， 自己 掹。如果你想食芥蘭就嗰邊咁樣。 係。 雖然你諗到其實嗰啲全部都係臨訓練嘅，但係諗下係新鮮嘅菜，你就會覺得都適 甜 嘅，都係開心嘅。 係啊。 咁咯，呢個就係我第時我會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咯。 耕田好辛苦， 一啲都唔辛苦，我耕過啦。我咪同大家分享过咯，我耕过啦，系嘅，有好多嘢嘅话，你真系要睇天做人嘅。但系我好中意嗰种同土地连结嘅嗰种感觉，同埋、如果你喺嗰个地方嗰度，所以我咪就系唔会好似你咁样会比较漂泊一啲，呢度住一阵，嗰度住一阵，系啦，我会想同其他嘅人嘅话，佢有啲嘅连结。如果有人嚟食我种嘅嘢，又或者我可以煮到一啲好嘢、好好食嘅嘢，我觉得冇嘢系开心得过。 我用翻头先我哋话马小强嗰样嘢啦，你而家都可以嘅。 我唔想喺香港嘛。我唔想喺香港做呢样嘢嘛，我想喺第二度做呢样嘢嘛，所以我就一定要退咗休，要离开咗我而家做紧嘅嘢嘅时候，我先至可以做到。 OK， 好踏实啊， 已经可以谂紧，我已经知道喺咩地方嗰度可以谂紧噶啦。 农家妇女 系啦 ，OK， 好，十一点半啦，十八度气温，上升湿度63%。先咧新闻报告翻嚟，阿马老师就分享佢自己咧退休大计吓。 好 ，OK， 好，而家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嘅追悼大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悼词嘅时候表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啲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社會主義發展面臨空前巨大困難和壓力，江澤民帶領中央領導集體不動搖，堅持經濟發展，維護了國家獨立尊嚴、安全穩定，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習近平又提到，江澤民集中全黨自衛，創立三個代表思想，帶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亦都實現香港和澳門順利回歸，兩岸關係上就訂立九二共識，有力開展反分裂、反台獨的重大鬥爭。本港有政府船隻是在追悼大會默哀的時候鳴笛3分鐘，中環碼頭一帶清晰聽到鳴笛聲。在政府總部，行政長官李家超、多名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穿上深色或者素色衣服收睇追悼大會，期間全體肅立默哀3分鐘。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大堂，主席梁君彥帶領議員參與默哀和睇追悼大會。當局又在全港18區指定地點直播追悼大會，在世貿坪社區會堂有多名市民參與悼念，默哀之後繼續肅立收睇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悼詞，期間有長者未能夠長時間站立，需要坐低。教育局要求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下半期致哀，停辦所有慶祝活動，其中何文田創資中學全校師生齊集學校禮堂一同默哀，收睇習近平發表悼詞的直播。 韩联社引述政府多名消息人士报道，指总统尹锡悦政府将会在下个月发表的南韩年度国防白皮书之中，重新将北韩政权和军队描述为南韩的敌人。南韩之前的国防白皮书曾经以主敌、直接軍事威脅和敵人等的措辭描述北韓，前總統文在寅政府在2018年和2020年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就有威脅及侵犯南韓主權、領土、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一切勢力視為敵人的表述，代替之前將北韓視為敵人的表述。总统职务交涉委员会在今年五月公布110个施政课题，当中就包括研究在国防白皮书等的文件之中，将北韩明文定性为敌人。其后，韩军将视朝军和北韩政权为敌的表述写入官兵思想教育教材。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探月太空船猎户号再次飛到距離月球不足130公里的位置，然後啟動推進器，進入返回地球所需軌道的最後階段。獵戶號在上個月16日發射升空，任務預計歷時大約25日半。今個月11日返回地球，在太平洋海域加州海岸附近着陸。今次是無人飛行測試，為2024年載人飛行任務作準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清凉，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4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8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蚊，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66.76跌1.02蚊；美团172.2跌2.1；盈富基金19.41跌1.6。阿里巴巴89.3跌3.35，�阿里健康8.58跌1.1，中国平安50.3跌2.65，比亚迪股份197.9升1.9，港交所329.4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36.84，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8，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1点，升101点。港金报1644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9美元，卖出177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港岛区，由于筲箕湾的南康街有水管急收，现在南康街去回耀东村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到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退休生活点样可以过得精彩啲咧？ 我嘅退休生活咧就系翻乡下。 喺边度啊？翻喺边度？ 喺新会， 但系你成日冇翻过去噶？ 翻成日翻， 因为你问我咧，我真系未翻过顺德，我顺德啊嘛，我爸，但我真系未翻过 去。因为 你顺德人嚟噶， 系完全唔知应该揾边个，或者我未去过啫，你直情未去过。 咁以前咧，你爸爸妈妈会唔会翻乡下噶？ 系啊， 都 冇 噶， 都冇 噶，系所以 香港 系啦系。 O K， 我爸爸妈妈咧个乡下咧就系隔一条马路对面村嘅啫。咁嗰陣時細個翻去咧，我阿爸成日話俾我聽，嗱呢間就係我嘅小學啦，一間好舊好舊爛融融嘅小學。佢成日都講，嗱如果我第日大個有錢咧，你翻去幫我整一間學校啦。因為佢話佢咧讀到五年班咧就冇讀啦，佢好後悔。佢六兄弟姊妹，佢係大仔嚟嘅。佢話嗰陣時咧，佢又唔中意翻學，成日中意出去玩。佢阿爸即系我阿爷咧，成日就捉佢翻学，咁佢就冇真系冇心机读书。但系咧大咗之后咧，佢翻去咧，佢就觉得啊，真系 可惜， 好可惜，因为见到个学校咧烂融融啊，真系好旧，同埋嗰啲地又烂，得一层嘅咋，即系冇二楼嘅，全部一层嗰啲乡村学校。佢同我讲过几次，就话你如果有本事咧，你翻去帮我整好间学校啦。咁佢依家走咗啦，咁因為撞咗喺鄉下嘅，咁我有一次翻去咧，對上一次三年前翻去咧，仲翻去嘅時候咧，去拜山嘅時候咧，我睇嗰間學校真係好舊好舊， 仲有人讀嘅，即係裏邊 有人讀，但係好有啲零落啦，因為始終鄉下好多人都出咗去啦。咁但係咧，仲有唔知幾多班，總之好少班，即係因為冇人理咧，就吹完事拜拜啦，就插咗去啦。咁我因為我都有啲堂兄弟喺鄉下嘅，咁我就問佢哋，因為我哋有微信，值唔值得搞咧？佢話真係值得，因為咧你唔好睇好多人出去，其實咧喺啲村落裏邊咧，仲係好多人喺度翻學啊、讀書，因為出去真係唔方便，要踩單車都踩半個鐘頭先出到去市區。咁我覺得咧，如果我真係退休咧，翻去整間學校咧，我除咗捐錢之外咧，我真係想即係落手落腳做嘅。因為我見到譬如話嗰啲黑板咧，我唔可以叫佢做黑板啊，裂曬啦。一個裂曬嘅板，你諗下咁嘅環境，啲小朋友真係都冇心機。有個籃球場。但嗰個地咧又係爛嘅，即係你打唔到，或者個波跌咗落嚟咧，本來應該係咁樣咧，佢因為斜啊彈咗去第二度，係啊，咁我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圓到佢嘅心願，就係翻鄉下，然後就興建，即係盡量咧幫佢整翻好間小學校，因為佢真係同我講咗兩次，同埋佢覺得最遺憾嘅就係嗰時點解唔讀好啲書，五年班佢已經唔想讀，佢就走去。 山邊嗰度玩啊，成啊，諸如此類。 細路仔都係嘅， 係啊，係啊， 好似難免嘅。 同埋因為佢六個兄弟 宏願啊，好，希望你嘅心願成真啊！ 好。 变成马老师噶啦，咁就是、 真嘅马老师 系啦，冇错，咁又漂流教室啊。 不过全名叫马夫老师，马夫马夫，马马夫夫 ，OK， 马夫夫老师。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d me up.其实咧，讲到退休咧吓，其实想象同实际情况有落差嘅。佢、佢自己咧，以前十八岁之前咧就住粉岭吓，佢、就系嗰啲咧你提及啦，四周都系田啫，间屋中间嗰啲咧，所以当时我都向往，第时我做田园生活啊咁样。不过而家咧真系退休啦，就发觉体能就麻麻地，就唔系好适合农耕生活。咁啊闲下咧都会做下慢跑啊、拉筋啊咁啦。而家咧就净系点样咧，就唔系真系农耕生活，不过就会种下啲 herbs 啦，好似阿 Sarah 话斋啦，啲香草啊、少量花啦咁样。最感恩呢佢而家门口系向西嘅啦，好多人咧唔中意西斜，因为晒嘛。但我就觉得咧，经常美丽嘅晚霞、日落嘅景色，我欣赏到，咁所以心境系好影响你喜唔喜欢一样嘢。 冇错冇错，其实最紧要嘅系你自己点睇咯，系咪啊？西斜都可以好靓噶， 系啊， 系咪？就未必都系西斜，西斜嘅话咧就会唔好，或者好热啊、好晒咁。真系正如你所讲，系你自己点睇。 冇错啦，好啦，我哋嘅神瓜小白退休生活佢想咁样。 我系白羊 年后小白啊，如果你问我退休之后的生活，我最希望就是可以过一些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例如我想吃什么我可以去吃，我想去哪里玩有些新的体验的我也都可以去啦。除此之外，那么当然做一样我最喜欢的就是做节目啦，仍然可以继续回来电台跟听众聊聊天啊，一起玩一下，这样的退休生活啊，我就觉得是 very good 啦。 其实拜佑你现在在做你又做紧节目，你又做紧节目，同埋你而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 系、哎、啊、 哦，有啲人又真系咁样谂嘅。我有问过一啲人嘅话，佢哋话系唔想退休噶。 哦， 系啊，即系仍然系会继续希望可以用自己嘅才能去继续去贡献咯，都可以噶、嗯， 都 OK 噶， 系 啊。因为我曾经试过就系有一个机构，我觉得佢几好嘅。佢机构里面成班人咧都系银发族嘅一啲专业人士，咁你去到嘅时候系啲咩嘢呢？后生仔，后生仔嘅就会去到嘅时候去接触呢一班银发族嘅人，佢哋有啲可能系以前系银行家，佢哋可能有啲嘅系艺术家，唔同范畴嘅人。你去到嘅时候嘅话咧，就希望可以求教于佢哋，佢哋会用佢哋嘅经验去教翻班细路仔，你可以点样开展自己嘅事业？ 脑里边嗰啲资料咧系用好多年积累落嚟， 冇错啦，你冇噶嘛，佢免费去教你啊，咁我。我觉得嘅就系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机构嘅话系非常之好嘅， 嗯，冇错冇错嘅，好啦，另外咧我哋有阿欣欣啊吓，就 系、 是、阿 Orton 啊 ，Orton 到底佢 退休生活又 退休生活，你觉得 Orton 系点咧？ 佢踢波。 Orton 啊，唔知啊，我真系冇了解佢。 生活保持一样咁精彩啊！我虽然嚟退休都仲有一段日子啦，但系如果依家俾我谂咧，我会觉得退休之后其实生活一定系。比未退休精彩啲添，即系唔系一样咁精彩，因为你会多咗好多时间啦，即系你唔使日日翻工，咁你多咗好多时间去做好多你之前冇机会做嘅嘢咯。如果俾我咧，我一定会去学好多嘢咯，即系可能系学乐器啦，学吉他啦，学钢琴啦，可能学下打鼓啦，学好多唔同嘅乐器。咁啊，因为我好多时间多咗出嚟啦，咁可以点咧？可以练啊嘛，练乐器就其实好嘥时间嘅，系啊。咁呢啲时间就可以攞嚟练乐器啦，又或者我会攞呢啲时间去读书咯，系啦。咁虽然可能到时即系年纪大咗咧，啲吸收能力啊就已经差咗啦，但系我觉得有咗先前幾十年嘅人生閲歷去再讀書咧，就會有啲唔同嘅體會嘅。咁而且到嗰個時間，亦都唔係要即係爭啲乜嘢好嘅成績啦，即係純粹真係充實自己嘅啫。咁所以我覺得讀書都係可以令生活變得精彩嘅。 嗯， 啊，我同意啊。 系， 我同意，同埋佢 系 一个好学不倦嘅人嚟嘅， 我 觉得佢真系 忍唔住笑就系佢咩都想学，弹琴啦、吉他啦、打鼓啦，成对成对 band 你玩晒啫，成对 band 你玩晒， 跟住可以自己制作音乐咯，哇，好 正 啫、 啊！ 如果系咁， 但系有一样嘢我唔同意嘅，佢就话咧，我觉得退休之后一定更加精彩咯，因为退休之后唔使翻工多啲时间，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咧。有工作都可以好精彩嘅、即系唔系一定话完全唔使翻工就一定系更加精彩嘅、 我可以咁样讲，我觉得嗰就两样嘢你唔可以比较，吓、因为佢系两回事嚟嘅，系、你翻工嘅时候同埋你退休嘅时候，两、件事嚟。 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有一位朋友咧，佢就系退休啦，咁、佢我喺度都有讲过嘅，佢嘅答案就系每日就系煲剧咯，咁我就会觉得，哇！你如果要我每日坐喺屋企净系煲剧去度安度余生咧，我真系唔制啊，我一定唔制，你明唔明我讲咩？ 明啊！ 日日就望住个电视嗰四方框八个钟，咁听日又系咁样，后日又系咁样，我一定唔得咯。 嗯， 我唔会想咁样过我退休生活。 嗯， 个嘅唔同啦，咁即系佢就好开心啦。佢好啊，以前因为我咧工作 忙， 冇时间睇啊，我而家煲够佢啊，煲服饰啊，日日睇电视。我唔真系唔得啦，呢、个完全唔系我杯茶。 但我觉得嘅就系其实阿欣欣讲嘅呢一种咁嘅生活嘅话，我觉得都可以审散嘅，就会摆喺我自己嘅退休生活里面嘅，系、学一啲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嘅嘢，或者系钻研一啲嘅就系我系未有时间嘅嘢。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就系、学嘢好容易。但是练是耗晒时间，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我要学弹吉他，我要学画画， 我不是針對某人，而是就是大家都只是看到出嚟的嗰、那個 成果， 成果 你見到人彈好 型，但係冇諗過其實呢一幅畫佢已經畫咗半年㗎啦。因為我有朋友是學緊學油畫嘅，跟住佢好多時候咧，佢就影完一張相，哎呀，我卒之都畫完呢幅畫啦。跟住身邊我就係話，點解有咁點解唔開心啫？我以為嘅就係兩個禮拜就畫完㗎啦。跟住佢話俾我聽嘅就唔係啊，我由開始構思草稿，再畫畫到我畫咗一年啊，足足。是啊， 真的不容易的、 啊、 其实马老师、啊、 所以其实大家认为艺术品其实他们应该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心 机里面的、 其实呢不是停止你的，我都要跟、就是、我都要跟你讲，我都有那些叫什么叫做、放弃、啊 嗯、 即是总之 三分钟热度、 嗯、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学个小提琴，我三年、 嗯、 后来因为开始功课忙了，那我就没再学了、 嗯、 到我后来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有忽然间有一日啊、不如我 pick up 翻啦，咁样，我真系咧， 记得晒， 上咗两个月， 嗯， 之后我真系 冇办法， 真系冇办法， 冇办法再继续。 你试下拎一个小提琴，你上几堂你就知噶啦，即系每一种乐器，譬如吉他，你手指好痛啦，你揿起晒枕啦，小提琴你条颈长期要咁样即系执住啦，咬住啦，同埋系即系你如果你系。最初學咧好難聽嘅，點解啲人話湯雞？ 咦 咕咦咕嗰啲，你自己都覺得難聽，你拉極都拉唔到個手咁好聽。我想話啊，如果我識得粵半小夜曲就好，拉嚟拉去都 係 嗰啲 咦 咕咕咕咕嗰啲聲， 就會放棄㗎啦。 就會放棄，原來放棄咧係真係好容易嘅。 冇錯， 即係你只要有一個念頭，唉算啦，咁你就唔再去㗎。 你乜嘢都可以㗎，你跑步放棄都好容易㗎。 係啊，係 咪？我就哇，我呢一下我唔跑啦，算啦， 心裏邊有個算啦，咁就冇㗎。 所以我都讲得好啱，佢有提醒大家就系你每一样嘢嘅话，其实你都系要摆心机同埋时间喺里面，就唔系咁简单。大家会觉得嘅就系、是、哇，画幅画咁样好有型，写个咁样嘅字嘅话好犀利。但你谂下，里面真系千锤百炼啊，系咪？你要画好多次，你要失败好多次，不断咁去改进自己。呢一样嘢，我觉得退休其实真系 我后来啊，再将个目标再缩细。我好中意一只歌叫《几段情歌》，如果大家听过林子祥。前面嗰段鋼琴咧，好好聽嘅，我就叫位鋼琴老師，我淨學呢一段啫，你淨係教我，我都學完一堂之後咧，我唉算啦， 點解啊？ 因為我未學過噶嘛，好多 fingering 嘅嘢你根本唔識，你練嗰啲黑紙白紙咧，唔係咁容易嘅。嗱，我叫你彈吉他，你淨係彈一隻俾我聽啫，你都唔得啊！由去年一月到今年一月，你只系弹一只啫，我唔好多，你只系学一只翻嚟，系咪先？ 系 唔系要求你多？你就学一只啫。 系完全明白。 你几时弹俾我哋听？你嗰时读到而家，你几时弹俾我听？一只啫，所以我唔系话你，我自己都系，我都曾经经历过呢啲咁样嘅万丈红心，跟住噗一声咧就唉算，跟住冇再弹。 我都试过，有一首歌我系好中意嘅，好短嘅啫，我就揾咗有一个钢琴老师，我以前系识弹钢琴嘅，但我唔叻啦，我讲紧嘅就系一。級兩級咁樣，跟住收尾佢話得嘅喎，以你嘅咁樣嘅級數咧，其實你係彈到呢一隻歌嘅。佢幫我影印曬所有嘅五線譜，甚至乎就已經就影埋究竟佢應該要點樣彈，啲手指點樣搞。到最後尾嘅時候，我都仲係擺咗喺度， 都冇嘛，係咪？ 我真係非常之對佢唔住。 你咩歌嚟㗎？ 唔需要讲俾你听。 所以原来系噶，即系好多嘢背后唔系咁容易。 唔系咁容易噶，真系噶，系啊。所以系时间咯，嗰啲咪就系心机同埋时间咯，好难噶。 希望我哋终于有一日可以戒除惰性吓，可以听到唔好读读读读。我去跑步啦。我画画。 惭愧，惭愧。 算啦，我唔想再讲啦。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要做泥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做泥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 情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破开翻世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作无赖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天照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步前望， 进行搬运工作前要做咩先？梗系要先作出危险评估，再睇睇有冇辅助机械帮手啦。 强叔，你咩事自问自答啊？冇事啊嘛。 我提醒紧自己体力处理操作要点之嘛，冇事冇事。 仲要确保通道无阻等等啊，强叔。想知多啲，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侦探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我系 Robin。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 请收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2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92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系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6跌3.4，美团172.9跌1.4，恒生中国企业66.92跌8.6。盈富基金19.46跌1.1，阿里巴巴89.9跌2.75，阿里健康8.55跌1.4，中国平安50.25跌2.7，比亚迪股份198.4升2.4，港交所330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9.48，瑞士法郎8.248，澳元5.23，加元5.722。新西兰元4.927，欧元8.157，每百日元对港元5.6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5。

加埋佢哋揾一啲國內嘅中醫，就上山幫啲老人家睇病。 但係上山意思即係嗰啲老人家全部住喺山上， 係啊， 喺山區咯。 不過其實我都諗啊，其實住喺山上面咧，即係好叫做咩啊，好有好靚嘅風景啊， 好、 方 便 咯。係啦、啊，就係話 唔方便， 一有咩唔舒服咧、 啊， 都幾麻煩。 係啊，同埋山有時咧嗰啲叫做山裡面嗰啲瘴氣，有時都唔係大家想象得哇咁健康啊等等嘅。另外一樣嘢要做嘅慈善活動咧，就係幫啲小朋友，佢哋要讀書。咁但系咧，佢嘅文具啊、书包啊，唔系 好齐备。 咁、我话你就咁样做一次嘅活动，咁就完噶咯，冇后续噶咯。咁啊，于是同佢倾啦，倾下，谂到一样，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同埋个效果真系几好。出一本摄影集，话横掂你咁多人嚟，我哋喺暑假去，横掂咁多人嚟，揾一个摄影师捕捉一啲靓嘅镜头，然后出一本摄影集。再賣籌錢，即係想將呢樣嘢延續落去。我覺得好有意思、啊。於是就喺某年嘅暑假盛行啦。暑假意思就係、 是、國內嘅， 國內。咁佢哋因為佢哋六月尾特別山區更加早放暑假，係啊，因為冇嘢做，同埋山區咧，其實咧，佢哋小朋友咧，如果屋企要幫手收割啦、種嘢咧， 就唔可以翻學， 係就唔翻學。 哦，係啊， 係啊， 係啊，係咁。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即係冇辦法。 即係學校如果唔會怪嘅， 唔會，可能老師 咁。但係佢咪追唔上咯？即係會唔會啊？ 係啊， 你有 書讀已經好開心啦。 哦，係咪追唔上咯？ 係啊， 你十堂你聽得兩堂嘅咧，佢咪耕田咁點追嗰八堂啊？ 嗱，記住。你喺山上面嗰啲學校咧，你唔好當一般即係市區嗰啲學校啊嗰啲進度。咁佢哋但求係識幾個字，即係個要求唔同。咁我於是我喺香港，揾一班中醫都係年青有為嘅。咁佢哋話佢哋有一個嘅其實幾中意玩攝影嘅義務攝影師，咁就構思，大家先係構思一下，哇！如果呢本影集會係點咧？佢個攝影師有一個諗法，佢話咧就要捕捉山區老人家同埋小朋友， 嗰啲平時生活嘅片段， 最天真、最自然， 同意啊！因為你專登擺 pose 影係冇意思嘅，係咪？一定喺你唔使望影攝影師噶啦，你繼續做你嘅生活啦，咁樣。 係啦， 咁可能老人家係耕緊田啊，坐喺邊休息啊，咁啊影佢滿面皺紋啊，或者笑緊個樣啊，咁 食緊煙啊，亦都唔係問題。總之佢哋最 natural、最自然、 最真實嘅一面， 冇錯啦。咁啊，傾好曬咯，咁就浩浩蕩蕩咁去。咁因為咧，當地嘅電視，我哋去貴州嗰次，當地嘅電視台都覺得，咦呢件事幾有意義喎，亦都派人嚟拍低佢，睇下做啲，因為佢哋好多電視台嘅，當地嘅電視台去宣傳一下啦。咁我哋都揾咗啲義工咧，就揾咗啲贊助商贊助一啲嘅文具，即係我哋有實體嘢，亦都有錢嘅贊助，包括一堆書包、一堆嘅文具有一個筆盒。鉛筆、擦紙膠等等，有幾本 基本嘢啦， 基本嘢咁啊上去。第一日上去咧，我哋要坐車，坐咗兩日。原因就係我哋由機場先坐到去嗰個村附近嘅村一日，跟住再第二 坐機都要一 飛機， 即 係 由機場去到、可能個山腳 係啦 附近嘅，已經要一日啦。咁有時要 係咁㗎，好遠㗎，係啦。 跟住先至 再坐第二 日開始，因為嗰啲地應該係咁鋪鋪車。你想象自己就係好似敖色裡面嗰粒色仔咁樣啦， 即係一路坐車， 一路喺度蹬上蹬落，蹬左蹬右咁樣。但你冇辦法咧，因為山區係 咁樣，係咁樣啦。於是咧，第二日啦，又上去啦。因為早一日咧，佢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啦，山區嘅條件咧唔係咁好。如果你哋而家即係前一晚響酒店有得住咧，你最好即係沖乾淨涼啊！ 即係涼都冇得沖啊，上到去 有機會，我哋唔慣嘅， 冇電咯， 即係我哋啲都市人唔慣嘅，一定唔慣嘅。咁就上啦，大家OK 同意，因為嗰啲年青義工啊、中醫啊、攝影師都係好。一腔熱血嘅，即係好， 即 係 唔計較嘅， 唔計較，無所謂 地嚇。 係，同埋咧，因為嗰啲山路咧真係幾崎嶇，咁去到差唔多到，哇！點解咁嘈嘅咧？乒乒乓乓嘅咧？原來嗰啲小朋友咧喺度打鼓歡迎。 哦， 哇！我哋真係覺得好感動，同埋一條 banner 仔，但係手寫嘅，因為佢哋冇落山啊編出嚟。 咁我哋已經覺得好感動，全班其實基本上全條村啲人都出曬嚟，咁啊歡迎我哋入村。咁我哋入村咧，嗰陣時已經係差唔多傍晚啦，五六點啦。咁呢兩樣嘢，中醫團隊先放低佢哋嗰啲所有嘅器材啊、架撐啊等等，基本嘢嚟嘅都係，譬如話幫人哋針灸啊，幫人哋按下穴位啊，同埋即係血壓啊等等，係啦。另一組咧就係啲小朋友嘅，咁佢哋都揾咗啲大個少少嘅小朋友去幫手。分好曬啲文具，佢哋真係好乖。佢哋見到咧， 好開心， 好開心。佢哋都冇哇，即係冇我哋之前一啲嘅 concern 啊，會唔會唔見咗啊？冇唔見，一樣嘢都冇少。佢哋好乖，好幫手咁。啊呢份呢份分好曬。佢哋仲問：哎呀，數小朋友嗰啲人名，佢哋驚少，驚唔好意思。跟住有個姐姐，我覺得真係好叻女。佢話真係好似少咗，唔緊要啦，我唔要啦。你哋要啦，咁我問下嗰啲人真係 生性嘅，係 啊， 其實窮人好生性嘅，好多都 當家啊，係 啊， 你見到嗰啲真係好生性嘅， 大嘅照顧細嘅， 冇錯， 煮埋飯俾細 嘅，跟住炒飯俾佢食， 好多呢啲情場景。 佢話唔介意啦，咁我話問下，喂，真係有冇多啊？刮嚟刮去都真係冇曬，冇曬唔緊要啦。咁我哋話不如咁啦，呢一份譬如話有四支鉛筆。你介唔介意 分啲出嚟 分兩支啊？咁樣啊，佢哋好啊，好啊，好啊，即係佢哋覺得大家開心就最好啦。哇！第一晚嗰餐飯咧好熱鬧，就喺嗰個村嗰度擺湯雞殺鴨。啲細路仔話：哇！我好耐冇食雞啦，好好味。我哋已經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啦，唔知係咪即係食咗佢哋最 唯一嘅少少嘅剩低嘅資產， 好少少嘅嘢。咁跟住到夜晚啦，我哋瞓边度啊？跟住有一个老师，佢话真系唔好意思啊，有一间好简陋嘅嗰啲老师嗰啲宿舍咧漏水，你哋介唔介意瞓课室啊？咁我梗系问下啲中医师先啦，因为我唔知啲咩环境，我唔可以代人哋答。同埋山上夜晚好凉嘅，我哋冇任何嘅 被 铺冇。 但佢漏水啫，嗰啲被铺仲喺度嘅，系咪啊？ 唔系，总之佢话唔适合住啦，因为佢唔想有啲咩闪失。喂，你介唔介意瞓课室啊？瞓课室咁佢啊，好啦好啦，一晚半晚冇所谓啦。佢话佢哋会尽快今晚通宵都整好晒嗰啲 宿舍， 老师嗰啲宿舍。咁点样整啊？佢话将啲台拍埋，佢动员啲小朋友，砰砰声，即刻将啲台推埋晒一齐。哇！ 但系都好辛苦噶， 好辛苦。 我试过，因为喺班房瞓嗰个感觉。 你都试过啦？当时你瞓喺边度噶？ 瞓几张凳定台定凳，我唔记得。总之，因为嗰样系硬噶嘛。 系 你瞓惯床，我谂而家冇人会瞓硬床噶嘛。 冇， 所以台凳又木噶嘛。所以你个感觉瞓落去咧系好周身唔舒服嘅。 但系如果你个心态你系去做呢啲咁嘅去山区，你唔会介意呢啲嘢，亦都唔会想佢哋太过。將來太多嘢同埋太麻煩咯。 但係咧，後來我自己發覺咧，哇！原來嗰啲台床咧，其實都冇我哋想象中嘅 台床啊， 即係將嗰啲台拍埋之後變成一張牀。 諗住就啊，應該冇所謂啊，但係一睇真係唔得，好困難。原因台有高低啊，歪嚟歪情啊。 係 㗎，但我哋都唔同人哋講。 但係你唔可以瞓地㗎。 系啊， 山区系唔可以瞓地， 系 啊，你会病， 有病， 系 真 系 会有病。咁点啊？于是我同嗰啲即系，譬如话中医嗰啲团队嗰啲人，同埋个摄影师倾，你哋得唔得先？咁佢哋问，如果再落山点样？ 即系落翻山啊？ 我话唔好啦， 一日 嘅 你话要 系啊，落翻山我梗系唔落啦。第一即系黑掹掹，冇灯嘅， 冇 路灯嘅，系啊， 点蜡烛嘅， 系啊， 都唔知冇蜡烛添啊，系点啲油灯？ 系啊，总之冇可能落山嘅啦。咁点啊？不如咁啦，大家攰嘅就真系去休息先啦，因为听日好多嘢整。我哋系留喺嗰度系一个礼拜嘅，即系七日，因为都要个摄影师影。其实咧。个摄影师咧，佢未到咧，佢已经开始自己周围捕捉嗰啲嘢，即系我哋都冇叫佢乜嘢，电视台都系咁样样。就 你讲紧嗰阵时候，佢系用菲林定系已经系 用 digital 噶啦？ 菲林 哦，菲林要小心啲。 菲林， 因为可能佢唔够嘅。 系啊， 或者啲菲林系需要处理嘅。如果你去到太热嘅地方，你要雪住佢啦。 系啊， 又或者你太有时你会个太冻嘅时候，你个摄影机系影唔到嘅。 系啊，系啊， 我 试过，我 都有试过。 嗰度还可以，因为夏天佢山上冻都系可能得十零度嘅啫，冇事。但系真系好潮湿，湿立立，我哋觉得啲即系台面都系湿嘅，但唔紧要啦。我哋谂住系嚟帮人啊嘛，于是咧。大家兩個做法，有個中醫幾好，佢話咧呢啲咁嘅環境咧，如果你咁樣瞓覺咧，第二朝咧你會好攰、好辛苦、好痛，因為濕氣太重，同埋因為山裏面嘅濕氣咧，同我哋平時喺香港嗰啲係完全唔一樣。佢哋真係，如果你哋捱到咧，佢建議我哋咧就今晚大家一齊唔好瞓。佢話佢會用針幫我哋針一啲穴位，原來真係得嘅喎，即係大家傾下偈啦。 即係唔瞓比瞓仲好啊？ 係啊。我都是第一次听，他说最多听朝大家即针下针灸吓，帮你针翻几针，咁就好过你瞓喺啲，因为嗰啲台咧，真系基本上你瞓唔到嘅。 唔关呢件事系嘛，即系其实你讲紧嘅系山区嘅嗰啲湿气， 系啊， 不至一啲可能系南方去嘅朋友，佢哋个身体未必能够 可以抵受 得住， 冇被铺， 同埋你瞓咗咧，个人会冻啲嘅， 系啊， 吓。所以不如咧就坐喺度倾下偈，可能就会容易过啲先，系咪啊？ 咁我系好耐冇试啊，咁样通宵同啲朋友倾偈，唔瞓觉，我好耐好耐，即系自从差唔多读完书冇嘢啦，我已经唔拣，因为真系我试过喺沙滩瞓一晚咧，哇，痛到你死咁滞，我就喺个山区，咁大家喺度倾偈啦，咁啊横掂都系倾偈啦，咁佢哋就 plan 下，喂呢几日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分兩組啊！我又覺得咁，後來咧唔知點解有人敲我哋棟門。我記得十一點幾，我哋嚟講好早，但係佢哋山區嚟講已經係好夜好夜。就係、是、負責安排一個記者同埋當地一個老師咧走入嚟問我哋，佢原來煲咗啲熱水啊，問我哋使唔使 沖涼 飲啲嘢啊？唔沖唔沖涼啦，佢叫咗我哋山下面沖唔沖啦，最好就兩個先沖一次啦，冇辦法條件差。問我哋喂飲嘢，驚我哋凍啊！惊我哋冻啊！佢话咧，佢有啲茶，即系山上面有啲花草啊咁样。佢话泡啲茶俾我哋饮，惊我哋冻。然后咧仲好，跟住咧佢就话：，诶、哎，我哋都唔瞓，大家倾下偈啦。因为佢哋都想同啲香港人接触一下，即系了解一下啦。然后咧佢再搵人生咗个火喺度，柴火 喺火室里边。 系啊， 哦，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唔怕着火咩？ 唔怕，好湿噶嘛嗰度。系啊，同埋。想我哋系暖和啲， 你会唔会以为 BBQ 啊？老师做咩生火啊？唔系 BBQ 啊？有冇鸡翼啊？有冇蜜糖咪咁啊？ 有啊，我有问啊。 佢会 系啊， 其实佢会 BBQ 好啊， 再整条山坑鱼嚟嗱。咁、我过咗一晚，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系啊，我未试啊咁样样。咁因为第二日咧，其实个摄影师咧已经话俾我哋听，因为佢有时佢有啲保留来影嗰啲证件资料俾我哋睇。佢話效果應該幾好，佢已經有曬構思，有曬成個 storyboard 喺度。咁我哋都唔理佢，唔理佢意思係由佢自由發揮。因為如果唔係你外人喺度咧，咁佢又唔開心。第二日咧，哇，好開心，天朗氣清，所有人、孩子、老人家出曬嚟。因為嗰陣時係暑假，咁一早中醫咧就幫啲老人家去把脈啦、量血壓啦， 做佢應做嘅嘢啦， 好簡單嘅器材。嗰啲老人家咧，哇！我哋見到佢咧，好感動，即係成面黑，因為山區曬， 曬到黑曬， 成個黑曬，然後可能得冇曬牙，然後嗰啲婆婆咧，你會覺得佢咧好感動，然後咧佢仲摸下啲女仔嘅頭，再同佢，我唔知佢講乜嘢嘢，類似一啲祝福嘅説話。即是说祝福你们健康啊等等。与此同时呢在课室呢我们就分文具。文具呢小朋友呢就很珍惜很珍而重之。我们送完笔跑给他。那叫他跑完笔呢有些不舍得跑到很尖。我呢我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是怎样我的原本我喜欢跑到很尖。 因为跑到很尖会热团。 是啊 又要再跑的。 是啊那他们只是。 就没晒了嘛。是啊因为他两支原本而 已。是啊扑就断了。 珍而重之、 啊。他们跑到很骨的、即是舍到就得了。是啊。那然后呢我几日之后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哇场面呢我真的很难忘记。有一个小朋友抱被一个姐姐抱住那就哭。 唔捨得佢， 唔捨得走，真係唔捨得走。 嗯， 然後咧，有班同學咧送咗一幅畫俾我哋。 嗯， 嗰幅畫咧就將我哋咁多人咧 畫曬落去， 曬喺度，即係唔靚，但係咧好，你會覺得好好 好有愛， 好有愛，係啊。個攝影師咧就將呢啲畫面咧拍低曬。後來咧，我諗半年度咧，嗰本影集出咗嚟，哇！大家都好開心，我覺得呢件真係一件幾有意思、幾開心、幾難忘嘅事。 能夠為一啲需要嘅人付出啲嘅努力，等佢哋得到温暖又好、愛心又好，或者物質都好啦，嚇。 嗯， 好啦，俾個掌聲你，我哋有呢個歌曲《明日恩典》。 來，為何還等待？趁大家也在，時間在流動，還過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都红开，再行下去 我记得咧，马老师同阿 Sarah 咧曾经有一次去拍嘢，系咪啊？都讲过类似啲山区嘅感受，咁即系都深深从你哋嘅对话之中都体会到嘅，即系的确唔系我哋城市人咧，系平时可以见得到或者感受到 嘅、 嗯。 但系你会感觉到嘅就系自己能够有咁样嘅福分啦，吓，即系去帮到其他人嘅话，我觉得其实反而对翻，即系我哋可以帮到人嘅呢一班人，其实系一啲好嘅缘分同埋一个福分嚟嘅咯。 嗯， 系啊，唔系咁难，即系唔系。咁容易 嘅，系啊！嗰次系好难忘嗰次。 Okay, 好，多谢分享啊！好啦，十二点半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啦，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3%。我哋先听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有我哋今日片段人间。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悼词的时候说，极其沉痛悼念江泽民，为失去这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生平的时候提到，他担任总书记的13年，党和国家取得巨大成就，日后将会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的位置。在新征程上，一定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姿态，全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本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立法会等多个机构亦都有参与悼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官员在政府总部看追悼大会直播，期间肃立默哀。政府船只在维港鸣笛3分钟。另外，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都带领一众议员默哀和看追悼大会直播。他说江泽民生前关心香港，为一国两制事业定下良好基调。教育局要求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今日下半期致哀，并且安排师生默哀3分钟。在何文田一间中学，校方安排师生收看追悼大会直播，有学生形容心情沉重。校长说希望透过悼念活动加强学生的爱国教育。韩联社引述政府多名消息人士报道，指总统尹锡悦政府将会在下个月发表的南韩年度国防白皮书之中，重新将北韩政权和军队描述为南韩的敌人。南韩之前的国防白皮书曾经以主敌、直接军事威胁和敌人等的措辞描述北韩。前总统文在寅政府在2018年和2020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就有威胁及侵犯南韩主权、领土、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切势力视为敌人的表述，代替之前将北韩视为敌人的表述。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在今年5月公布110个施政课题，当中就包括研究在国防白皮书等的文件之中将北韩明文定性为敌人，其后韩军将视朝军和北韩政权为敌的表述写入官兵思想教育教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6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9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6，跌3.4；美团172.8，跌1.5；恒生中国企业66.88，跌9毫。盈富基金19.4，六跌1.1；阿里巴巴89.85，跌2.8；阿里健康8.54，跌1.5；中国平安50.3，跌2.65；比亚迪股份198.3，升2.3；港交所330.4，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36.7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9，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0点，升90点。港金报16,44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08美元，卖出1,7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方便就寄啲钱翻嚟，知唔知啊？唔系我哋听饿死啊！ 知啦，老爷，我下昼揾人写信俾清华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赵老师， 对 唔住啊，我阻你一阵啊。 你系？ 我村口姓朱噶。 哦，阿嫂，啊，认得啦，认得啦，同阿朱老板一齐住嗰位系咪？ 嗯。 阿嫂，你面色唔系几好啊？诶，不如咁，入嚟坐下先，坐下先，再讲，再讲。 赵老师啊。 嗯。 可唔可以帮我写封信去南洋？ 写封信去南洋可以可以，咁就嗱你等等吓，我摆张纸先，你一路讲，我一路写吓。 好， 嚟嚟嚟， 嗯， 你谂到讲咩名？ 唔系啊，我讲嘅嘢好简单嘅咋，你话俾佢听，老爷病咗大半年，一路冇食药，但系就算有食药，但系好似感觉上佢冇乜气息咯，吓。 仲有冇咩想讲？ 你叫佢注意身体，做嘢要小心，得闲写多啲信翻嚟啦。 等等下。 嗯。 嗯。好。嗯。差唔多写好啦。 啊。 仲有冇嘢补充？ 老师啊。 嗯。 我想问下你，如果我想叫佢寄啲钱翻嚟，但我又唔想佢太过辛苦，我应该点样讲好咧？ 啲钱系咪等住用？ 柴房已经冇米啦，我想煲啖粥俾老爷食，我都冇办法。 咁样， 我唔食唔紧要，不过我又唔想清华担心，唔知点算好。 阿嫂放心，我帮你加几句吓。写好噶啦，我而家帮你寄吓。 寄信要几多钱啊？ 寄信有几多钱啊？唔紧要嘅。我自己帮你俾得噶啦，放心，好小事吓，冇嘢。 咁你帮我写信要几多钱啊？ 阿嫂啊，你嘅境况我梗系明啦，帮你写封信举手之劳，何况我哋隔篱邻舍呢个时势，点会收你钱啊？大家应该守望相助啊嘛，系咪？ 多谢，我真系好多谢你啊，老师。咁我唔阻你啦，我翻。 唔系，等我阵，等我阵，等我阵，等阵啊。 系。 喺边度？得嗱，呢袋嘢攞翻屋企。 哎呀，唔得噶， 好小事，里边得几柱米，几只鸡蛋，诶，攞翻俾朱老伯食，唔好饿死老人家，知唔知啊？诶，攞去， 老师，多谢你， 好小事， 你真系好人，我多谢你，我多谢你。清华，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念你在南洋工作。和生活安好，我们在家一切安好，勿念。只是老爷近日抱恙，卧病在床，要买点药物。知你在外也十分困难，如方便，恳请寄点钱回家应急。祝顺利，妻夏敬常。 有冇人啊？ 边位啊？ 阿嫂啊，我系赵老师啊。 哦，老师咩事啊？ 有封信啊，你嚟噶？ 真噶？ 系、 啊。好咯、我认得个士丹啊，应该系南洋寄翻嚟嘅，可系咪？ 咁就好啦。咁你慢慢睇，我唔阻你，我翻过嚟先啦。 老师，麻烦你啊，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啊？我唔系好识字。 哦。冇问题，冇问题，等等先吓。 哦，嗱， 等先。吓，收到来信，得知家中情况，辛苦你要照顾阿爹。其实我这边生活工作也十分艰难，上个月更因工作关系受伤，休息十多天，工头扣了工钱，没办法寄钱给你，请谅。我已请表哥帮忙，这两天会拿钱给你。要忙啦，就此搁笔。清华想就系咁咯， 老天爷，你究竟想我点？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 不如咁，我哋过去我嗰边先倾吓，费事阿朱老伯听到吓，唔想佢担心。乖嚟，我度坐下先。乖嚟，饮啖水，饮啖水。系咧，你嗰个咩表哥有冇攞钱俾你啊？ 冇，冇。 点解会咁嘅？诶，阿嫂，咁夜嘅，入嚟，落紧雨 啦。我讲两句，我走啦。 咩事啊？系咪阿表哥攞咗钱俾你啦？ 冇，表哥冇嚟过，亦都冇托人带钱俾我。 咁大雨，你入嚟先啦。系啊，你唔好企喺门口，入嚟先。入嚟。 老师， 系 我真系冇晒办法啦。我想帮人，但你啲家头细冇赚啲钱，起码可以帮老爷执药。买啲米煲淡粥俾过佢食， 但系你有冇问过朱老伯佢同唔同意啊？ 我咁做都系为咗头家。老师啊，你横掂一个人住，教书又咁忙，我帮你洗衫煮饭，但系你家头细务好唔好啊？ 吓，阿嫂你肯帮我，梗系冇问题啦。酬劳方面，你想要几多 啊？老师，你一分钱都唔使俾我。只要你帮我写信，同埋读信俾我听，我已经赚咗，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唉，咁啦，有啲干粮，你攞翻去慢慢食，其他嘢唔好谂咁多，唔使担心吓。 老师， 嗯， 我好多谢你，我唔可以成日要你啲嘢噶，我走先啦，我要翻去睇住老爷啊，佢呢两日咳得好紧要，我走先啦，再见。 等，唔好走住，唔好等住。 点啊，老师？ 嗱，攞翻把遮啦。搭湿唔好啊，身体病啊，啲干粮你攞啦，我俾阿朱老伯食嘅，孝敬老人家要嘅，吓、 啊。哦， 嗯， 多谢老师， 快去翻， 多谢老师 okay, 再见。 家嫂，落咁大雨你去边啊？ 冇去边啊？ 冇。你一袋二袋攞啲咩翻嚟啊？ 我买咗啲米啊，我谂住可以煲淡粥俾你。 吓、啊？你边度有钱买米啊？哦，系咪阿表哥攞咗钱俾你？ 啊、 你做咩唔讲啊？哦，你梗系谂住自己收埋啲钱啊？ 唔系啊，表哥一分钱都冇攞过嚟啊！ 阿嫂，你真系唔好以为我病到懵下懵下。就瞒住我喺出面搞搞阵啊！虽然我冇出门口半步，不过我对耳仔好靓噶。你唔好喺出面做埋啲伤风败俗嘅嘢啊！ 老爷，我真系冇啊！你唔好怒气啦，我斟杯热水你饮啊！ 我唔使你咁好心，一阵唔知你会唔会落毒毒死我、 啊。老爷，你信我啦。我真系冇做过一啲败坏家姓嘅事啊！ 清华，始终没有收过你半点音讯，你一定很忙，我都不想打扰你。只是家中境况越来越差，没半点收入，老爷病情反复，愿你方便。恳请寄点钱给家中应急好吗？ 敬体者，相信你是帮我太太阿霞写信，请转告她我在南洋生活十分困难，没钱寄回家乡，并吩咐她辛苦一点，帮忙照顾阿爹，直到她百年归老，感激不尽。最后不用再寄信给我，因我已经再婚。吓、啊？并有了男婴，和他结婚多年，他没有为朱家继后香灯，阿爹早有微言，请帮忙解释，我会搬去别处，不用再寄。唉，我唔可以再俾佢睇啲信，我点可以读俾佢听？我点可以话俾佢听？佢老公已经变心。 老师，清华真系有信啊，同埋有钱寄俾我啊！ 系啊系啊，啊你听住我读俾你听。阿霞，对不起，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我事情一搞妥，马上接你过来和我生活。我想补偿，我要给你最幸福的生活。煲你喜欢的粥，很甜吓、啊，就咁啦。 佢真系咁写？ 系啊系啊。 我冇煲过粥俾佢食。 哦，仲有噶，仲有噶。知你那边天气渐凉，记得加衣。想念你咁啦，系啊。 老师啊。唔好意思啊，佢揾人写埋呢啲咁嘅说话，搞到我都好难为情。我走先啊，我去煮饭俾你。 咪住咪住咪住，啲钱咧嗱，帮你兑换咗嗱，你代好佢吓。仲有仲有，佢寄咗一匹布嚟，你攞去做翻啲厚啲嘅衣服啦吓。 匹布好靓啊， 系嘛？ 个颜色同啲花，我好中意。 你喜欢咪好咯，咁你落翻去啦吓。 不过匹布咁花。老爷实唔中意噶， 唔会啩？ 佢实闹我，净系买自己中意嘅布。 哼，我更系闹你啦！你真系越嚟越离谱啊！而家成条村啊，都知道你同教书嗰个搞埋一齐啊！成日出入人哋屋企，你知唔知丑噶？你系咪想激死我，然后跟佬走啊？ 冇啊冇啊，老爷，我真系冇做过对唔住专家嘅事啊！我冇啊！ 你快啲跪喺祖师面前啦，冇阴功啦！个老公喺出边挨生挨死啊，你就搞搞咋？ 老爷。冇啊！我真系冇做过任何对唔住清华嘅事，我系清白噶。 你呢个贱人，嗱、我打死你算啦、 啊！ 你都对得住朱家啦，我要打死你！ 老爷，你打死我都系咁话，我真系冇做过、啊。 你仲够胆讲？打死你啊！ 停手啊！ 老师， 停手啊！ 老师，你嚟做乜嘢？唔关你事，你走啦！ 我一定走，但我见到佢咁样对你，不如我带埋你走咯，好唔好？ 老师，你唔好理我，你走啦，我唔想连累你啊！ 今日学校已经解雇咗我，太多呢啲谣言风雨，佢要我听日即刻离开呢条村，不如咁啦，阿嫂，我哋一齐走啦！ 你呢对奸夫淫妇，你仲话冇嘢？你哋真系无耻啊！当我死嘅，我打死你哋 啊！ 激死我啦！ 老爷，老爷，老爷，你点啊？你冇吓我啊，老爷！ 老师。好多谢你呢大半年咁照顾我，你系一个有教养、有学识嘅人，而我只系一个唔识字嘅乡下人，我配唔起你。知你对于教育事业有一番嘅抱负同埋理想，我亦知你对我嘅心意，我只会拖累你。老师，虽然老爷已经过咗身，不过我依然会留喺朱家。你唔好因为我而耽误大好嘅前途。最后，衷心多谢你咁照顾我。我用咗块布做咗件衫，不过我始终都系唔敢着。保重，一切顺利。 哈。我知我冇本事，我唔系大富大贵嘅人家，但系我相信，亦都请你相信，我一定会俾到幸福你。听晚我会坐傍晚六点钟嘅火车去广州，我买咗两张飞，我预咗一张俾你，求下你同我一齐离开呢度，我哋一齐去香港重新开始。我喺火车站等你，你一定要嚟。 老师，对唔住，我真系唔敢跟你走。希望你将来遇到一个更好嘅人。再见。